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丰收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仁， 丰收快活人。 星期二嘅早上，小羊羊回归，我系小张张。 齐人啦、啊，齐人啦、啊，我系瑞仔。 齐人啦、啊，齐人啦、啊，海饭咯，我系小羊羊。 来吧，一二三四，齐晒。 你边个啊？你边位啊？ 到今时今日仲要讲自己，唔系啊嘛？ 你由今日开始，你以后都唔好讲。 犀利， 收到。 OK， 好啦，吓，好热好热啊！喂，小杨杨热唔热啊？ 好热啊！我翻到嚟香港觉得好似 唔系 去个蒸汽焗桑 拿。我哋嘅热情热唔热啊？ 热情系不嬲都咁热噶啦。 你瘦咗喎、 啊？我真系粒暗疮啊！ 点止啊？我哋见到有四， 唔使咁嘅，咁耐冇。 我哋星期二嘅节目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天气非常之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晒，稍后局部地区一样有雷暴。未来数天天气都系差唔多，大家饮多啲水。 小羊羊，你知唔知几多人咧？系小羊羊点解唔见咗佢嘅？几时翻啊？ 我都挂住大家。 又话翻嘅， 讲大话， 又话翻嘅， 做咩咁样谂我？ 我点解唔可以咁谂你？ 一人少句，一人少 你变咗系你啦，又即系阔别咗两个星期啫。 两个礼拜咩？ 两个礼拜啦，有系啊。 咁不如就讲下啦。 好陌生咁样对你， 系点会啊？ 到底小羊羊呢两个星期喺边一度做咗啲咩咧？嗱，其实如果你有 follow 佢嘅话咧，你系会睇到佢好多靓相啦，摆上去啲公众媒体嘅。 系啊， 其实就 讲第一个礼拜先。 分别咧，其实接咗两个工作嘅，都系港台嘅一啲节目嚟嘅。咁第一个咧，其实上年都有參與過嘅，就是、一個外交部嘅參訪團，咁同啲中學生即係贏咗個外交部比賽 嘅。香港嘅中學生， 香港嘅中學生有十間學校左右啦，十間學校咧，咁就優勝嘅學校咧就會有老師啊，連埋啲學仔一齊出發，咁就去每一年咧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去交流嘅，咁但係每一年咧都一定會去北京。因為北京是外交部嗰個總部嘛，咁所以就一定會去北京，再加埋咧就另外一個地方咧，去俾同學仔去即係認識一下中國嘅發展啊，或者一啲文化歷史嘅部分嘅，咁所以今年就揀咗去甘肅，而甘肅亦都係我成日都好想去嘅其中一個地方嘅，係因為我諗你去旅行， 你夢境成真喎， 係啊，真係夢境成真啊，即係我上次想去雲南又去咗雲南，今次想去甘肅， 但係 我要開 咩 講埋先，我想去內蒙古同埋去新疆， 得啦， 內蒙古新疆啱啊， 係啦，船仔去完翻嚟咯， 同埋巴厘島都想啊，不過如果講中國嘅城市就係呢兩個想， 梗 係 啦，一定要去， 咁就有好見到好多即係中國好先進。嘅科技發展嘅地方啦，譬如參觀佢哋嘅核發展嘅場地啦，啲光能發電啦，即係成個場一望無際，成個地方都係太陽能發電板， 非常好。 係啊，而每個太陽能發電板可能講緊係三米乘五米啊，即係如果好闊好大。 即係在再生能源方面嘅話，其實佢哋做得好 好好嘅核能啊，又有咁之後，甘肅要一定要提嘅就係我去甘肅最想去邊咧，就係敦煌睇嗰個莫高窟嗰啲壁畫。 你有冇去啊？ 有啊！ 你去咗莫高窟啦？ 我去咗莫高窟啦！ 我都有去啊！ 好靚啊！ 靚到爆啊！ 但係咧，我覺得有一樣嘢係美中不足嘅係咩咧？嗰度嘅講解員咧，好搞笑啊！即係同平時我可能參觀其他景點咧，係一個景點俾你周圍去噶嘛。佢莫高窟咧，我唔知阿 Sarah 你嗰陣係咪都係咁樣。佢係逐個逐個房門開俾你嘅，一參觀就要閂翻個房門。 一定，因為佢唔可以有嗰啲光同埋有太多嘅空氣入咗去之後，會令到啲壁畫好快氧化。同埋我去嘅時候嘅話咧，有好多啲好重點嘅位置嘅話喺度復修緊。係 啦， 你仲會見到嘅就係佢哋有啲嘅痕跡嘅，就係佢哋要揾翻當時嘅顏料，一忽一忽咁樣慢慢去補上去，所以係非常之難能可貴啊。 同埋 你好啦， 系佢真系闩翻到门，话佢入边个洞咧系真系黑咪掹嘅。佢每一次讲解咧，佢都要攞个射灯电筒咧， 冇错， 佢唔可以喺入面装灯。 啱， 系啊， 咁呢个都系咁样啊。我哋以前都系咁。 系，所以系好 amazing 啊！即系你谂下，唐代开始即系最鼎盛嘅时候， 因为丝绸之路 系 嗰阵时会经过， 一定要经过敦煌嘅，系好靓，同埋你好 amaze 嗰度嗰阵时嗰个当代嘅工匠，点样整出嚟 嘅 啲，系啲雕塑啊，点样整出嚟，好勁咯！ 同埋就算你係畫同一樣嘢嘅話，你會發覺就唔同嘅朝代嘅話，佢哋會有唔同嘅風格嘅。例如可能你 上面都會 係啦，所以你可以學好多嘢嘅。有冇見到嗰啲好大個嘅佛頭？即係佢就嚟行上去嘅啫，你都哇！ 係啊，哇！點樣吊出嚟嘅？ 幾層樓咁高？ 係啦，同埋就 黐線。 除咗敦煌嘅莫高窟好想去啦，同埋去完之後覺得哇，好驚嘆佢啲傑作之外咧，第二個咧就係一個自然景象，就係 明沙山， 明沙山嘅有个传说，我哋咁嘅明沙山 月 牙泉系明沙山月牙 泉。你有冇去？ 系太多见到， 我怀疑佢睇啲纪录片。 明沙山月牙泉，月牙泉而家咪变得好细个啦。 又唔系，因为咧嗱，讲同大家讲下先，月牙泉咧点解咁出名咧？就因为喺个沙漠嘅地带入边咧，竟然可以咁难得有个泉水。 冇错。 因为咧佢难得在啲咩咧？因为通常喺个沙漠度一打风咧，咁啲沙就会吹落啲泉水度，咁就好快淹埋咗嗰個泉水嘅，但係呢一個泉水咧，因為啲地理位置咧，啲沙就算點樣吹到咧，都落唔到呢個泉度嘅，咁所以咧就呢個 佢一篤仔 嘅，冇錯啦， 月 牙泉咧 係 啊，被譽為係呢個天使嘅一滴眼淚，就喺個沙漠入面有滴眼淚，咁但係咧其實本身係應該 就嚟會冇呢個 競爭，就嚟冇噶啦， 因為 太熱 啊，又話嗰啲水開始冇啦。但係佢有啲聽講係地下入邊有啲人工嘅方法咧， 灌啲水上去，係冇錯。 咁所以即係保存住， 有得睇就快啲睇咯。 係 咁就37-38度嘅時候，就喺個沙漠度喺度周圍攞住個 cam 走嚟走去，同啲同學仔做下房。 有感覺熱唔熱啊？嗱，我哋其實香港呢排咧，依幾日都35-36咁樣。係，而但係你喺沙漠嗰度咧，咁同你翻翻嚟香港比較咧， 你係乾熱。 冇錯啦，如果我用一個焗桑拿去比較咧，喺甘肅啊，或者我又去埋第二個 trip 就係山西咧，嗰個感覺似乾蒸嘅桑拿房， 係冇錯， 即係你熱得嚟，但係你仲 都 係 爽爽 嘅，你爽啊！但我譬如我一 landing 我喺深圳機場一落機一深圳出啦，或者翻嚟香港咧，你 feel 到你蒸緊嗰個蒸汽房嘅桑拿， 係兩種桑拿咯， 好似係有少少唞唔到氣啊，同埋。仲好濕，好似有層水咁樣包住咗你身體側邊，所以建議大家真係要飲多啲水。 係， 同埋去濕咯。 你第一個旅程啦， 係呢個就第一個旅程啦。咁又識咗，又同好多同學仔 交流啦， 係啦，係啊。咁樣之後就第二個旅程，其實我中間翻咗嚟一日香港先嘅，可以俾我執下夾啊。咁第二日咧就即刻又喺深圳出發，就飛去山西。咁呢個係一個去旅行嘅節目嚟嘅，都係香港電台。咁上次就去雲南，不過嗰部分參與就少啲嘅。今次咧。在山西就真的叫做全力參與了，就去了很多古色古香的地方啦。因為個節目的主線是以唐代的木建啊，一啲古建築啊，係啊， 喂，唐代建築真係好靚。 係啊，因為咧嗰陣時有個講法咧， 入筍噶嘛，佢嗰啲木嘅建築係。 我嗰陣時咧就未聽過，因為我對建築冇乜認識啊。 哦， 咁我就即係今次其中一個主要人物就係一個中國嘅建築之父。就阿梁思成， 哇！你發達啦，梁思 成，咁就去即係行，即係從佢嘅足跡去行佢一啲發掘出嚟嘅一啲唐代古建築，其實好少噶啦，其實唔多嘅石鍋跟傳嘅唐代古建築，但係就主要喺一啲咁少。積落嚟嘅木建築入面去參觀翻佢當陣時做嘅一啲可能研究啊、考證啊咁樣咯。 嗯， 係啊，咁就另外最驚奇嘅就係去咗一個叫佛光寺嘅地方。因為嗰陣時舊陣時咧，啲人會即係睇唔起中國嘅，就話：哎呀，你中國冇古建築㗎啦！如果要睇啲唐代古建築咧，就一定要去日本。 嗯， 係啦，嗯，日本嘅奈良同埋京都。咁 啊，咁又係嘅，因為其實佢哋係參照喺唐代嘅時候佢哋嘅建築嘅風格，以及嘅就係方法，咁佢就會有好多嘢都係喺嗰度咁樣去吸 收。係假借佢過去啦，係啦。其實日本嗰啲建築都係源於即係嗰個講解員或者嗰個我哋有個碩士生做講解嘅，佢都有話其實佢都係去參考或者模仿唐代嘅建築，但係佢就係可以即係無其形，但係就冇其。靈魂 係 冇其精髓， 冇 其神， 空有外表，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去睇咗佛光寺啦，同埋我有一啲景點係好中意嘅。咁但係唔關木建築，就係一個叫平遙古城，即係成個城佢係原汁原味保留落嚟。不過喺入邊咧就會有一啲即係商業嘅 元素。咁啲人都係啊， 元素啲人就我啦，就我啦。 佢哋用一定定嗰啲銀嚟，冇電子支付， 冇電子支付嘅真係 冇得跌， 就以物易物， 幾好啊！ 咁即係個平遙古城是整个古城去保留下来的，那些城墙啊，有些叫坑土的东西，我都是参观这个古城我才学的，什么叫坑土，就是总之用泥巴锄到很实，是它是一些旧阵时古代可能北魏时期去即演变出来 的建筑风格。 建筑风格。那么在里面呢有个機會可以扮下一個大將軍啦， 係啊，我就見到你嗰張大將軍嗰張相，係，但係個現代頭都幾好笑。 唔係個頭係古代㗎，都有計㗎，有計㗎。 我見到個計， 但係側邊係殘嘅頭， 係啊，乜現代頭？ 咁自己又戴下啲耳環，啲朋友話做咩唔除咗個耳環啊？ 係咯， 冇得戴耳環。 以前都有耳環㗎， 都有嘅， 有， 可能用啲牛針啊、羊針嗰啲金啊， 係。 咁個盔甲都重嘅。有20-20kg 啊， 嗯、 就著喺嗰度，之後就喺個古城度跑嚟跑去咯。 嗯、 我有一刻真係覺得自己想暈低啦。 係 係啊，就係咁灌自己飲水咯，不斷要飲水。 咁你諗下，如果以前嗰啲 我諗唔止20kg 啊，佢哋 著住嗰件咁嘅衫走去，仲要打仗， 打仗話殺啦， 咪係咯，要衝啊！ 咁 你死過咁樣，哇！真係會死。 就係呢個古城，同埋仲有一個 叫做雲岡石窟。我諗同莫高窟嗰個差唔多，都係睇一啲莫高窟嗰個就睇壁畫為主啦。呢個就係睇一啲佛像嘅石嘅雕塑，真係好啊！我最高嗰個有17米咁高， 哇！ 好高，好啱你。 17米， 好似落山大佛嗰啲咁樣係嘛？即係其實你一望上去嘅就望唔到，係啊。 你去到佢個佛像嘅前面，你喺佢嘅大概喺佢個腳掌嘅位置度咯。 係咯，即係落山大佛嗰啲咁樣咯，係咪？ 你有冇抱啊只佛腳啊？ 唔得，佢有個唔掂得。 唔俾掂嘅有好多，因為覺得都係嗰啲即係文化遺產嚇，同埋嗰啲文物。 但係佢呢個就冇敦煌嗰個咁即係保護性咁高啊，因為佢可以直情俾啲陽光照射入去啊，啲人可以攞住個相機啊，攞住啲 cam 去拍啊咁樣。 莫高窟應該你係可以唔可以用閃光燈？ 唔得，我哋入去拍嘢都唔得， 燈都唔可以啦。 係你只可以睇。 有啲同學仔諗住想留個念，偷偷地攞部電話出嚟，佢都話 唔可以，你可以買書咯。 係啦，有多介紹絲綢之路啊， 飛天啊嘛，有啲係。唔係，因為你睇完一次之後嘅話，你係會永世難忘。 真 係 啊！ 係啊，你真係覺得哇，點解可以喺咁多年前嘅嘢，佢哋已經可以係咁精彩 啊！咁高嘅藝術嘅造詣， 冇錯。 我幾時有得睇啊？你嘅節目？ 未知啊，即係排緊期啊， 留意啦嚇， 留意下啦。 OK， 非常之多謝你嘅分享， 多謝大家，我翻嚟啦。 热力在四射，罗曼有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惹，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惹，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视。 狂野之城，郭富城。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 十点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我哋好快由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亚伦消息，然之后仲有我哋节目，千祈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队代表将在巴黎奥运新一个比赛日继续争取奖牌，其中跳水女子十米高台 卫冕冠军的全红婵同队友陈芋汐将会全力冲金。杨文露将会出战女子60公斤级决赛，有望为中国拳女子拳击攞下奥运首金。闯入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决赛的曹利国，如果夺冠，亦会实现中国男子摔跤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田径方面，王嘉男和张铭坤将会携手冲击男子跳远奖牌，赵杰就会出战女子链球决赛。女排淘汰赛，中国女排八强对手是土耳其。乒乓男子团体赛，国家队就在16强迎战印度。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11岁的郑好好就会在滑板女子公园赛预赛亮相。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公关期，难免遇到一些成长中的烦恼，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完全克服。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官网刊出谢锋日前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的内容。谢锋回应有关外部环境是否影响中国的提问时说，在一些国家关门足场脱欧的今日，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稀缺品，但中国坚持开门收路挂钩，和世界分享改革发展红利。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坚持做好自己事情和正确事情，亦将继续主动对世界张开双臂，期待世界向中国敞开怀抱。对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谢锋说中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既用好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亦用好看得见的手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消息指政府正考虑将自愿医保计划的保障范围扩大到中医医院服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陈永光说，有关做法反映政府对中医服务的认同和提升。对于外界关注保费问题，他认为保费要因应医疗支出作评估，而不是因为自愿医保涵盖中医医院而有所增加。另一名立法会议员，本身是保险公司高层的陈佩良说，业界需要视乎将来中医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范围、住院收费等，要有较多数据才能够评估保费。他个人估计保费不会突然大幅上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2点，升23点，成交金额3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43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8跌个八，中移动70.65跌8.5。阿里巴巴75.75升1.5，美团107.6升8，中海油19.38升2.8，汇控62.85升8，盈富基金17.3升5仙， 比亚迪股份211.2跌4.2，友邦保险52.3跌2.5，建设银行5.32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5，日元144.95，瑞士法郎0.855，加元1.381，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4,416点，升2,957点。港金报22,4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9.38美元，卖出2,40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一期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排到去浪翠园一期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呢就比较慢车，青山公路的葵涌段由于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梨木道现在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屿干线小濠湾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在剧集入面，所有选手都冇戴手套不可。原来在现实中的专业比赛，因为不同款的手套摩擦力都会不同，为了公平，所以统一规定不俾戴手套出赛。亦因为咁，一众演员双手都是布满水泡，仲磨到出茧添。 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正选，新人小 B 报道。乱拍与自拍，你或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为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多几转。自拍变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 like 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闪。 呢位新人小 V 因为准备出道做歌嘅时候咧，正正系跟紧张佳添老师学唱歌嘅，所以就邀请对方写歌啦。亦都喺对方嘅提议之下，尝试先以轻快嘅曲风同乐迷见面。作曲监制张佳添，填词钟情，编曲张佳添 B C。 OK， 乱拍与自拍，你或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明熙随便放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我一日睇咗个新闻，不过虽然咧，你哋可能都会觉得，诶、欸，佢里边讲嘅嘢我都知啦，咁样。佢话咧，人咧喺越热咧就会工作效率越低啦，同埋咧就会越容易发脾气啦。啊，仲有咧就系揸车嘅禁安嘅频率咧，越热咧就会越 你问你自己咪知咯。 你唔好傻啦，咪你咩情况 咧？总之咧，天气热，原来真系有好多啲影响人情绪。嗱，唔知你有冇留意喺闹事里边咧？有时如果都系天气热嘅时候咧，嗰个叫发生纷争嘅嗌交嘅次数咧，可能都会提高。 即系少少事嘅研究话，天气越热咧，唔知过咗某个温度咧，佢嗰个犯罪案嗰个率咧都会 高 咗嘅。 系啦，咁啊有一个新闻咧，就我唔知道呢个关唔关个天气热事啦，但我都觉得，其实都小事啫。提醒男士咧，有时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喺餐厅啊、酒家，可能嗰个女士已经叫极都佢听唔到啦。喂，佢喺你身边嘅时候咧，你会唔会细细力拍一拍佢噶？即系你会唔会揾只手拍一拍佢，拍一拍佢手背啊，或者拍一拍佢膊头啊，诸如此类，会唔会噶？ 男士 系点噶？咩情况之下？ 你叫佢， 即系嗌极佢，佢都唔听，跟住佢都整紧嘢啦，佢就会诶咁样咯， 拍一拍 佢就即系个身体个接触。 我睇佢年纪咯，即系譬如如果系叫妹妹嘅话，我通常都唔尽量少啲同佢身体接触，可能我喺佢个眼前。 点解呢个分别咧？ 因為如果你 即係婆婆就冇咁敏感啊嘛， 嘅話就冇咁敏感嘅。 係嘅， 即係你問佢先，誒，請問你幾多歲啊？ 你問你視覺年齡啊嘛，馬老師 係啊， 係啊， 睇你個樣即係十八歲啊， 係咯。即係個意思嘅就係，如果佢見到有一個嬸嬸好似我咁樣講，佢就會拍咯，明唔明啊？即係佢就 under 我， 你 兩個就會咯， 腳踢你，係 啊，我知。揾啲熱茶淋我係咪？ 應我啊，乜唔應我啊？ 不過嗱，我唔知啦，即係撇除咩國籍咩地方。我覺得輕輕拍一拍，如果喺呢個新聞裏邊輕輕拍一拍，問佢攞一啲嘅冰塊嘅，因為喺一個飛機上面發生咗嘅，有一個退咗休嘅本來好出名嘅球員叫戴維斯啦嚇，得過好多獎嘅，咁啊同啲仔咧一齊坐飛機，咁但係叫極嗰個空姐好似聽唔到，咁啱佢行到近自己嗰個位，但係背住自己嘅，佢就拍一拍個膊頭，誒唔該，我想要啲冰咁樣，點知一拍啫，嗰個空姐咧，我睇咗條片咧，佢就好大聲話 Don't hit me 咁樣，一擰轉面好大反應，已經話 Don't hit me 咁樣，唔好打我咁樣。 咁可能佢之前受咗啲氣咧。系啊，一定系咁啦。 咁佢就解释啦，咁啊冇事啦。点知个飞机一落地下啫，一停低啫，有几个 警察到啦 ，FBI 着住啲 FBI 衫嘅，塌住佢，拉咗落。 塌住个空姐啊！ 塌咗啊！ 塌住个空姐， 塌咗呢个球员啦， 球员加空姐一齐塌， 混埋一齐， 不能就斗。 去到呢一度咧，我就谂 原因系乜嘢啊？ 佢话 佢骚扰呢一个空姐， 袭击佢啊！即系佢向 FBI 袭击都好啲，你话非礼呢啲真系。 系啊， 咁你扣唔成非礼嘛？ 唔知啊， 你有咁样你重大件事，因为就算你唔系，啲人都觉得 你 系， 你 袭 击就起码我都好啲咯。 我宁愿你袭击， 我宁愿你过我袭击啊！ 我都觉得系。 不过呢个球员咧，因为一个好出名嘅名人啦吓 ，celebrity 啦，所以佢上电视啦。我开记招啦，讲咗晒成件事啦，我又谂啦，喂，如果呢个只 你有视频啊嘛，你话佢拍咗嘛？ 唔系，冇拍到。 唔系，你话有，你话有片睇啊嘛？ 拍佢俾人拉嗰阵。拍有個即係擺上網就係拍佢俾 FBI 拉走嘅時候個片段，但係佢拍佢膊頭咧冇影到嘅。咁咧就我好彩佢一個名人，即係有個叫做大家會留意嘅空間。我覺得如果一個無名無姓嘅可能出嚟講咧，唔知會唔會有咁嘅反應啦。嗱，咁佢上電視啦，講曬成件事啦。咁個航空公司而家即刻360度轉變。首先咧就係向佢道歉啦，同埋係炒咗個空姐，就話佢處理 overreact， 即係個反應過激，令到成件事誤判咗咁樣，即係話係個空姐唔啱咁樣咯。就但係佢話佢已經係好 humiliated 啦，即係好被侮辱啦，好尷尬，因為當時係踏住個 手扣咧係拉走嘅，喺眾 咁又誇張啲呢場戲， 其實係 係咪啊？就算佢襲擊佢，佢都唔需要咁啫。 喂，未審先判喎， 係 噃， 係啊，係 喎，你啱喎。 嗱，呢一樣嘢會唔會係一般？普羅大眾會首先相信咗個女性係被騷擾先咧，即係你明唔明啊？ 唔係騷擾都，但而家唔係怪騷擾啊， 周圍好多人睇到。 我正想講係有 witness 噶嘛，如果你唔問其他人咧，如果佢真係去襲擊佢，亦都係有危險性嘅，就話你要探我啫。但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若周圍所有嘅人嘅話，就覺得好似冇事咁樣，你冇理由咁喎。 E 卅四係阿李麗蕊坐嘅。F 三十四系杨洋嘅，问下佢哋。 就算系都要问噶，系咪？ 同埋 呢个 襲擊最 简单， 你咪验下伤，你有冇瘀，有冇红，有冇流血，有冇骨折， 系啊， 系咪啊？ 咪咯，咁你冇可能一嚟就插我喎。 所以大家即系作为男性小心啲，任何嘢咧就。保持一個，不過你可能啲一擰住面，喂咁靚仔嘅，咁可能 唔係，所以我 你又可以咁講。 我都要同自己，有時都要提自己，即係譬如有時你之後都有教書噶嘛，有時盡量即係尤其嗰陣時係咩咧？我有接師寶嘅，即係盡量如果係一對一，譬如又係女學生嘅時候咧，盡量可能坐嘅位置啊，到房門要打開啊，或者即係問佢啊，你媽咪係咪都會喺度啊？一齊 係 啊 係 啊， 一定要啊， 係一保障自己咯， 冇錯。 但係你都有襲擊人喎，我睇到。 哦，襲擊你啦，係咪啊？ 系 喎，系咪都两个礼拜？你咪开始身痕啊，马老师，都两个礼拜吓。 喂，我谂要依个要叫啲人嚟踏佢走啊，系咪啊？我咧应该要踏佢啊。好啊，你真系提得好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冇错。好啦，佢真系袭击好多同事。 佢可能佢放咗两个礼拜假。 其实你都咪就系袭击佢噶啦，袭击好多同事啦。我已经知道， 我 已经搜证咗。 帮个空姐讲翻句说话，点解会咁大反应咧？你就谂下佢平时或者佢之前系咪经历过好多？一啲乘客去對呼喝啊， 甚至一啲肢體嘅 不禮貌 啦， 所以帶翻去我嘅身上。馬老師有冇諗過點解我成日都要搣你咧？你有冇諗過我喺你身上我經歷咗啲乜嘢？同埋 你講， 有啲嘢係唔可以攞出嚟講。 咁點啊？ 係要用襲擊你。去发泄自己嘅， 一樣前輩，你唔可以助紂為虐噶。 我唔係助紂為虐，我係受害者啊！我係被 襲擊，佢真係被襲擊。 Michael 大佬，你成日襲擊欣欣嘅咩？ 係你襲擊我，唔單止我咁啊，欣欣都可以做證啊！我所有人都可以做證。你遲早有人彈你出嚟 嘅。不過係嘅，即係你講嘅事情嘅另外一面就係點解個空姐會咁大反應？可能佢之前都係受過一啲嘅唔係幾好禮貌。 唔係，雖然係咁，但係你都係做緊你自己嘅工作啊嘛，你受。有啲咩苦啊？你点能够将呢个咁样嘅嘢嘅就系作为一个你可以辩证，即系你可以辩为自己辩护，但系你唔可以将呢样嘢。如果系个个都系咁样嘅话咧，呢个世界大乱噶啦，系咪啊？我受啲压力。 佢襲擊你，你當場講啊嘛，係咪先？ 啱啦，又或者就係你應該同人哋講對唔住啊嘛。點解啲 FBI 會衝出嚟？就係因為一定係你報警啦，係咪啊？你仲要做埋啲咁嘅嘢嘅話，我覺得唔啱咯，係咪啊？你自己檢討下。我同你講啊。 好啦，我準備定啦，門口應該有人拍我出去 啦。你請定律師啦。 下一節，小羊羊會離開風騷快活人。 It's in you. she needs. Is she knew what she wants? But I can't see through. Is she knew what she wants? He'd be giving it to her, giving it to her. She wants everything. 望上情，人生的下半场，人到中年，你就明白，做人要努力得到唔系呼风唤雨嘅能力，而系看淡风云嘅胸怀。企得高先可以企得远，看得淡先能够放得下。当人怀住一颗宽容嘅心去生活，再挤拥嘅世界都会变得宽广，再平凡嘅人生都会充满阳光。人一生的追逐很多时候为了幸福，年轻的时候努力去追啊去追啊，去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讲真，幸福是不是就是我们追逐的终点？随着读的书多了，行的地方多了，见的人多了，见识的事情多了，我们就会慢慢发现红尘万丈并没有我们以为的终点，三千繁华所谓追逐永远没有尽头。当我们得到一些又想要一些，当我们实现了一些愿望又有新的愿望出现，红尘就好像一个漩涡，一旦跌了下去就很难回头。即使有时候想收手，周围的人都会拉住你互相绑架，哪个都不可以逃离这条贼船。于是终其一生，每一个人都在人生的争斗里面努力寻求呼风唤雨的能力，每一次跌倒又重新起来，每次被现实打败又会开始重新领悟人生。然后过了半场，到了中年才突然明白，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没有人可以一辈子永远领先。长江后浪推前浪，无论你的能力有几强，企的位几高，都有被取代的一日。所以人生后半场，我们要学习的不再是呼风唤雨的能力，而是能够看淡风云的胸怀。心态对了，人生就会顺。不理生活过得好过得差，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安排。岁月本来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对的错的都是经历。得到了就好好珍惜，错过了就慢慢释怀。 澎湃像雪碎吧，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潮声风声，心急未愿你退下，但我却不到潮上再爬。回音反响，不断唱浪淘沙，但山笑着说都有你。你独我挨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座， 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淘沙，我独输谁怕他？潮浪淘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占你。退下， 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 回音泛响，不断唱浪淘沙。 但山笑着说道有你他。 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是会变化，明日强硬如昨，没法退下。热情在我心，不许融化。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 三语共融， 陪你睇奥运， 陪你听奥运。 Olympic Games for All， 我是杨恩雄， 我是黄丹妮， 我是谢嘉荣。 香港电台陪住大家撑港队， 为港队加油。 港台电视31、32 以及电台各频道 陪你紧贴巴黎奥运。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三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75%。翻嚟我哋风骚发人十一点。嗱，我哋今日咧人生交叉，你会点咧？讲到人生都有好多嘅比赛咧，即系奥运咁样，唔系个个都攞冠军啊，唔系个个都可以赢嘅。咁点样面对呢一样，或者逆境里边吓唔系几好嘅环境，点样 打逆境波咧？ 爬翻上去咧，咁样吓，咁啊留住人嘅呢一个环节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十一点答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3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好啦，嚟到呢个环节，今日叫我哋嘅亲爱嘅嘉宾，上个礼拜都已经出现咗噶啦。 欢迎 Shelly， 欢迎 Shelly， 欢迎。 早晨，早晨，各位。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哇，呢一套嘢都可以讲得嘅，就系喺我哋香港嘅港产片， 历久不衰啊， 历久不衰， 年年新年都会翻煲一次嘅， 重复1000次，你都会再睇，系 啊，我真系觉得好好睇， 系真心嘅，系啦，当然啦，要讲嘅呢一套电影就系《力古力古 新年财》。 嗱，我哋唔喺度鼓吹赌博，亦都唔系讲紧赌钱，咁其实因为咧，我哋都可以话叫做用电影成为一个载体啦，咁其实里面嘅话会讨论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人性嘅嘢啦，同埋角色里面咧所衍生出嚟嘅一啲心理嘅状况，系咪？今日我哋会集中系讲紧边一方面嘅嘢啊 ，Shelly？ 嗱，因为我谂呢度听众咧，全大部分人都睇过呢套戏，因为都起码20年， 系啊， 你唔睇过10次都睇过8次。 有个场口啊，喺屋企楼下拍嘅嗰阵时， 系咩？ 好啊， 边个啊？边个？ 阵间分享。 哦 嗱，套戏咧，其实咧，我觉得咧，中国人咧个智慧好叻嘅。麻雀呢家嘢咧，其实咧就可能而家年轻一代未必识啦。但系咧，由细到大咧，我睇住阿妈打嘅，睇住阿爸打嘅。咁跟住当中之后咧，其实有啊，好得意嘅。你唔系纯讲技术， 系 有一啲运气喺度。 系， 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有时咧衰起上嚟咧，即系一摸嚟摸去都摸唔到。但系咧顺起上嚟咧，又好顺嘅。 系啊， 我有个感 觉， 好邪噶，好邪系啱嘅。但系咧好得意就系，其实原来咧唔系衰嘅，唔系一世嘅，赢嘅亦都唔系一世嘅。所以当中入边嘅人生道理咧，其实真系好好值得探讨。 有好多金句嘅嘛， 系 啊，个牌最烂，即系打紧烂牌嘅话，就更加要俾心机将佢打好啊嘛。同埋嘅就系牌品好就人品好。 稍后我都很想问下你哋咧，其实咩叫牌品好啊？人品好噶，好嘛？首先我哋听下个剧情先啦。 好，叻姑叻姑新年才嘅剧情咧，就系讲刘德华饰演嘅德华，天生咧就非常之中意打牌，亦都以打牌为生，牌品同埋牌技咧都系非常之好嘅，足迹亦都遍布各个大小屋村，喺麻雀界入边咧，人称麻雀大侠。而由梁咏琪饰演嘅咏琪咧，就系刘德华嘅旧女友，因为牌品差咧，就遭阿刘德华咧狠狠撇下。不过咧，佢就对于阿德华咧。继续系都系恋恋不舍嘅。另一方面，德华多年前咧因为打麻雀以致债台高筑，连累家庭。细佬古天乐咧因此咧就非常之憎恨自己嘅哥哥，亦都对于打麻雀咧系非常之厌恶嘅。自此咧就同由黄文慧饰演嘅妈妈咧相依为命，并且同刘德华呢一个哥哥咧可以话系老死不相往来啊。咁古天乐就凭住自己一己嘅实力，努力读书，希望为母亲带嚟安稳嘅生活。可惜咧就喺经济不景气之下咧失业，而且变成负资产添。妈妈更加呢个时间咧患上咗老人痴呆症，于是哥哥刘德华就以打麻雀帮妈妈医病之余咧，亦都决定重新担起呢一个屋企。 好就是这个剧情啦，咁啊睇过朋友都约啦，都记得下噶，好多情节。 应该记得啦，因为都几经典嘅。 系啊，系非常经典。 黄文慧呢一个叫做咩？饰演老媽媽老退化嘅妈妈，亦都系演绎得非常之好嘅， 非常精彩。 好啦，咁因为我作为家庭治疗师啦，我哋从家庭各角度开始入口先，好唔好啊？ 好啊。 嗱，个关系上面咧，就系我哋讲紧两兄弟啦。 嗯， 两兄弟咧，其实基本不相往来噶啦嘛。 啱啦。 个原因就系因为哥哥其实难倒啦，累到屋企人啦。 嗯哼。 咁所以妈妈同埋细佬咧，就一直。佢喺個電話簿都話佢係衰仔啊嘛，佢個好仔咧，即係話佢個乖仔咧就係個細佬啦，係咪？咁所以咧兄弟上面咧係不咬緣嘅，咁係喺個好即係好巧合嘅機會之下咧，佢哋相認翻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就係其實。細佬咧一直佢抱住個心態係咩咧？就係努力讀書，但係佢係個性格係點㗎？佢係比較呆噶嘛， 單純 噶嘛，昂直啦，容易俾人呃啦，唔係好識轉彎啦。記唔記得有幕戲咧？佢俾人嚟呃嗰陣時咧，佢成日都話原則嘅問題，原則嘅問題，原則嘅問題，佢不停強調原則嘅問題， 唔識轉彎， 唔識轉彎嘅。嗱，呢個係一個人生態度啦。佢嘅哥哥係點㗎？其實佢個起伏好大嘅喎，佢之前爛到噶嘛，咁啊累到全家啦，咁跟住之後就斷絕個關係啦。跟住之后咧，佢凭佢自己嘅手气又好，点都好啦，佢打翻上嚟。跟住之后咧，有钱咗啦，系咪？ 住大宅添。 住大宅啦， 系啊。 跟住考核嘅机会，佢接翻个妈妈同埋个细佬过嚟，之后又再衰过，因为又再陷有个，因为又因为要帮人，所以俾人哋呃啦或者陷害啦。你见到一个人生嘅起伏咧，好紧要嘅。嗱，哥哥嘅起伏好犀利，细佬嘅起伏就比较。平稳啦，因为佢要努力读书嘛。喺你哋嘅朋友之中咧，有冇见过呢啲咁嘅朋友或者状态？ 大起大落嘅，系啦。佢就话咧，声称自己系嗰啲师傅话佢系咁样嘅，即系呢一世人都系咁，真系嘅。佢好有钱嘅时候咧，佢就会有风使尽力噶啦。因为佢话我唔知几时会将我嘅人生会跌入低谷嘅，所以佢就会喺嗰段时间嘅话咧，佢就哇有钱就馴啦，个人就会好开心啦，同埋佢就系成日都会请啲朋友去食饭啦。跟住咧，你就会突然间有。段时间你就见唔到佢噶咯，跟住原来佢真系会陷入低谷噶，咁跟住佢又无端端佢又东山再起啊，即系佢成日都系咁样噶，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噶，但系唔知点解佢就佢 OK 嘅，我哋就会话喂，如果我系过紧佢啲咁嘅生活嘅话咧，我应该系唔得噶，系啊， 所以两个人生嘅哲学态度咧，令到咧其实我哋嘅分别好大嘅，虽然佢系两兄弟啊嘛，咁所以我哋就讲紧啦，咦，点解佢会由咁嘅低谷又会爬到上嚟，由高峰咧佢跌落去？又冇嘢，其實佢衰過嘅， 係咪？ 佢衰過阿梁詠琪，其實幫過佢，所以佢先叫 做菩薩啦嘛，不離不棄啦，亦都係。咁你見到兩性人生態度就立響頭先啦。我哋問翻你哋，你哋想一個平穩嘅啊 ，Sarah 講咗啦，佢唔得噶嘛，其實大起大落。你哋三位咧，你哋三位點？ 我成日覺得咧，要大起大落咧，首先你有嗰個叫冒險精神先得，因為有啲關口咧，點解人哋你睇到人哋譬如投資方面咁樣嚇，揾好多錢，但你唔知道原來佢嗰種拼搏嘅精神，或者佢嗰種咧大無畏嘅，原來可能係喺個個都已經喂退啦退啦，佢都繼續向前進。咁唔係一定向前進就贏嘅，但係我覺得要嗰個大無畏咯，即係你唔好讓嘢太過保守啊，太過嗱，我咧就係嗰啲穩陣派嚟嘅，即係我唔會係我唔會立亂，即係試一啲我冇信心嘅嘢嘅。咁但係可能我嘅機會就細咗好多啦，亦都冇機會係突然之間嘣一聲向上飆，因為呢啲唔係個個人可以做得到咯，同埋未必個個人做得到啦，同埋未必個個人好似 Sarah 齋忍受到呢一種咧，今日富貴，聽日咧就係變咗個窮人咁樣，係啦，我過唔到呢三回嘅，即係我會受唔到咯。 你哋兩位咧？好生啲 我就反而我幾 enjoy 大起大跌嗰個 process 嘅，因為我覺得我頭先 Michael 大佬話齋啦，你有呢一個冒險家嘅精神嘅心態咧，你先 explore 到人生更加多嘅 possibilities 啊。呢個成日都覺得你搏咗啲嘢翻嚟，同埋人生就係咁噶啦，你永遠你預計唔到，亦都唔應該去預計你下一刻會發生或者遇到嘅嘢，而呢一個先係人生點解你要？咁漫長喺呢個世界入面嘅一個其中一個人生意義咯，就去探索，不斷探索，同埋不斷去追求一啲所謂嘅 uncertainty， 即係一啲不可定性咯。係，我覺得咁樣真係好玩。 係， 可能你後生仔啊，係啊， 我咧， 喂，你講呢句佢好難落台嘅喎。 你落慢慢落，慢慢落， 慢慢 落， 慢慢嚟，一步一步嚟。 我自己其實都幾中意冒險嘅，但我都唔係嗰啲大冒險家嚟嘅。不過唔知點解咧，我人生咧。都經歷咗好多起起跌跌喎， 係 啊，即係工作啊，或者俾人呃啊，或者 你個腰圍都係啊，上次 俾人呃， 唔係個腰圍啊，都起起跌跌噶嘛， 冇跌過， 冇跌過， 穩定啦，點冇人穩定， 穩到上揚， 係啊，但係我覺得呢個起起跌跌咧，令我有一種 獲利回吐嘅感覺， 唔係打不死 咗係嘛？ 唔驚啦，因為有強心臟，係啦， 我 已經衰過啦嘛。 好抵，但我同自己講，我真係同自己講， 我會翻到身 咁抵啦，都我仲驚咩咧？同埋我抱咗個信念，你想彈得高啲咧，你要踎低。你先可以跳得高嘅，呢個就 係啊， 即係等於你跳遠，你都要褪後幾步助跑，你先跳得遠嘛。 但係你個肚腩好重喎。 啲題外話，你唔好同我講。 不過我想講咧，馬老師頭先講咗個 point 咧，我覺得係我都有呢個諗法嘅，就係咧，佢話當你已經係去到谷底嘅時候，你而家嘅生活即係冇去 冇得再差， 冇得最差啦。就我諗起啲咩咧？我嗰時入行咧，頭嗰幾年咧。我咪分享過，試過月薪咧，可能真係得千零二千蚊嘅。即係當我嗰個月而家，好似揾得少咗喎。但係我就同自己講，嚇唔係啊，你嗰陣時都係揾千零二千蚊啫嘛，你都過到啦。而家咩過唔到咧？即係會有個強心針嘅。 其實喺戲裏邊咧，劉德華都成日講嘅。譬如佢俾阿梁咏琪詛咒咗之後咧，佢人哋咪問佢嘅嚇，係一世摸爛牌嘛。佢人哋問過佢㗎，其實你一切都係即係你睇下而家啲牌都黐唔埋嘅，你咁點㗎？跟住佢好快答案係咩？佢話翻嚟㗎啦，好快翻嚟㗎啦。其實好似小強頭先講嗰樣嘢㗎嘛，頭先Brian講嗰啲嘢都係，其實係喺個逆境之中咧，你嗰個對。不是韌力咁簡單，是自我的對話。呢句説話你俾咩説話俾自己？嗱，譬如好似今朝咁啦，我出街啊，好曬喎個天，係咪？咁跟住我我都感恩。其實我啱啱搭地鐵又有地鐵即刻埋站，跟住我嚟到之後咧，就一跟又小巴又喺站度，都唔使等就上車。其實會不停咧，我覺得我自己嘅對話咧，就係不停咁感恩，感恩咧，我仲喺呢個世上， 睇好嘅， 我仲喺度，全部都係呢啲嘢。其實咧，所有呢啲咁嘅，頭先阿 Sarah 講嘅。呢啲系心理韌力，嗰个韌力系咩呢？其实系全部系学翻嚟嘅， 系嘅咩？ 全部系学习 嘅。 如果系天生嘅话，即系人唔需要进步噶啦。 唔系，你学到，但系有啲人嘅话，佢唔会学噶嘛。 唔系，有啲人唔学咧，就只不过时间未到啫，佢未够 ready 啫。 唔系，我都觉得系，佢未够低，佢依家好平稳， 系啊， 怎么学啫？ 系啦，譬如好似小强咁，佢。 踎得低佢先彈得高嘛。呢個係自我對話咯。佢話俾自己聽，我要咁先會變咗咁。嗱，呢個咧都係練翻嚟或者學翻嚟嘅。你一定有以前有啲經歷咧，會令到你體驗咗呢樣嘢嘅，係咪？唔會無端端出現噶嘛。所以我哋呢啲叫自我對話。咁自我對話喺運動員咧好多時會出現嘅。嗱，譬如。佢你打緊嗰 個 好似阿逆境波，好似張家朗咁，佢話俾自己聽啲乜嘢咧？何詩蓓游緊水嗰陣時，佢話俾自己咩聽咩？佢何詩蓓有句説話，佢講得好清楚嘅。落到水之後咧，其實得條嗰條航道同埋佢自己嘅啫。佢唔理側邊啲人嘅，唔理側邊嘅人原先係咩咧？就係佢自己盡力遊好自己咯。 我只不過 唔同自己， 佢根本享受呢， 甚至乎佢頭先係落機場嗰陣時，佢都咁講，佢好。enjoy 個過程，嗰個過程佢話俾自己咩？佢好多謝佢團隊，好多謝自己，好感恩一啲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自我對白，話俾自己聽啲咩？嗱，呢個係透過體驗嘅。如果你每一日都話俾自己，唉，我自己心情唔好啊，我而家好熱啊，我而家真係想死啊。咁你呢啲咪自我對白咪全部都係打 壓自己咯？ 你會吸啲唔好嘅嘢翻嚟。 所以呢個可以練習翻嚟。咁呢個練習翻嚟咧，其實喺對於運動員或者對於我哋自己嘅人嚟講咧，每一日嘅生活咧，其實係一個練，係一個磨練嚟嘅，喺度學。每一日如果你有呢样嘢嘅话咧，系慢慢慢慢慢慢咧就会吸收到之后咧，你不知不觉就用翻出嚟，你已经唔觉得你系自我对话啦。 即系其实唔使好似话小强咁样嘅话，要去到好低谷系嘛？即系要可能即系其他啲人要生意失败啊，要离婚啊，其实唔需要嘅。喺平时嘅日常生活里面，你已经可以慢慢慢慢。 你谂下，头先我讲紧生活上面嘅搭车。食飯係咪？我又有衫著，我哋仲有雙手，我哋有種雙腳，仲可以行路，仲可以自己周圍去活動自由。 但係我哋有時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噶嘛？ 就係呢個位啦。點解要 take it for granted 咧？ 因為有嘛。 嗱，另外心理韌力嘅其中一部分講就係話，其實咧人咧生老病死基本上都係。 必然嘅啦， 系啊系啊系啊，每个人都行。 你谂下，除咗生之外，老病死你都自己发生。咁所以咧，呢个老病死，如果真系发生嘅话，点解唔系问 why not me？ 系 why me 啊？好多时人哋逆境之后或者有啲大病之后，都会问一个问题：点解今日系我嘅？点解今时系我？其实呢啲自然会发生噶啦，一定会系。不过问题系点发生？所以家庭治疗大师咧有一句说话嘅，好出名嘅已经系。个问题本身唔系问题，你点去应对嗰个问题先系问题。你点去个心态去面对呢个问题先系问题。即系正如头先你哋嘅生活里边嘅经历啦。嗱，好啦，头先 Sarah 讲过，一啲人大起大落嘅人咧，佢哋点过噶？其实佢哋自我对话，你会留意到系咩？ 我冇问佢，我就系见到佢，我就见到佢，就总之有风使尽你，有钱就使啦。今朝有酒今朝醉啦，因为佢话我唔知道几时会跌翻落去啊。我又觉得佢几 OK 嘅，佢真系佢享尽所有嘅就佢喺最好嘅时候。 呢个系心理嘅预案嚟嘅，佢预备咗啦。 佢预备咗，发生。佢隨時覺得佢就跌翻落去，我都 OK。 但係佢都諗住就係跌低落，跌得低佢就上得起。 係啊， 咁其實呢個咪自我對話咯。其實呢世都唔會一直衰落去，或者一直唔會好落去啊嘛。 冇錯，冇錯。 其實就算個波幅咧，我哋人生嘅波幅有幾高幾低之後，我哋其實都會發現呢件事噶嘛。我哋唔會非常非常極度，每一日都會咁好，或者每一日都咁差。 即係每一日都會面對有一啲 一定要上上落落，上上落。 就好似四個咁，我突然之間諗起咧一句説話咧，應該我哋。前任嘅國家領導人講嘅咩？冬天已經到啦，春天還會遠嘛？ 其實一樣。好啦，問翻頭先啦，又佢哋咪有好多金句嘅，都係人品好即係牌品好。咩叫人品好啊？喺你哋心喺你嘅心目中， 心地好咯， 心地好 即係起碼唔會 係 為人設想啊，對人好啊， 唔會亂發脾氣，又唔會影響到人哋。 係啊，唔會諗。 哇！呢個好犀利嘅喎，其實呢個好高嘅要求嚟嘅喎。你諗下， 梗係要高啲。 當你自己陷入一個低谷之後，你仲要對人好喎？呢個幾大嘅矛盾，同埋幾大嘅逆境之後，你嘅心態呢個韌力點樣練出嚟嘅？大家 呢個韌力點樣練？ 但係咪應該話呢一樣嘢唔應該受逆境順境影響咧？即係就算你嘅逆境。如果你嘅人品本来好，都冇理由因为佢逆境而变成一个坏人啦。 除非你觉得你自己嘅逆境系因为人哋而令到你咁样噶啦。 咁好多时都系因为社会噶嘛。嗱，而家经济唔好啦，环境唔好啦，某人累到我 咁啦。咁你赖完之后嘅话，会唔会好啲啊？唔会啊嘛。 呢个就第二样嘢，头先我讲嘅心理韧性嘅其中一个部分啦。点解有啲嘢咧发生咗之后咧？如果既然佢都要发生啦，我哋点去面对啦？ 系咯。 点解会 系自己咯？ 全部都系自己啦。 我哋外来嘅环境， 所以问个问题就问自己：呢件事如果我咁做嘅话，我而家再选择咁样做嘅话，系对自己有利定有害？嗱，我哋成日都会有个比喻嘅，有支箭已经插落我心脏啦，我仲系撩佢啊， 二次傷害啊，三次傷害再插得深啲啊，定係其實呢件事已經過去咗啦，已經過咗啦，傷心已經傷咗啦，我不如為我明天而選擇行一條咩嘅路？咁我哋就會攞翻個主動權。生命咧好重要啫，就係我哋要攞翻自己嘅主動權，唔係交俾人哋嘅。如果我哋成日都聽到一啲人嘅負面咧，就係佢賴人嘅，埋怨人啦，埋怨嗰啲啦，埋怨嗰啲啦，邊個唔好啦，邊個唔好咧？呢個人你可以知道咧，暫時佢唔 ready 去接受呢件事。嗱，我哋明白咗佢唔接受呢件事嘅話，唔緊要，俾啲時間，俾啲空間佢。人嘅低谷咧，你知道嘅，其實佢咁上下咧，其實佢會求救，會揾幫助嘅。但你唔好絕咗佢條路先。所以如果我哋作為朋友嘅話，唔使同佢講明天會更好，唔需要同佢講乜嘢，俾個空間，俾個時間，俾一啲。機會佢喺個沉澱下，沉澱澱。不過你要講一句嘅就係，我隨時會喺度嘅，我隨時會聽你講嘅。起碼佢有個機會去俾人幫。嗱，劉德華喺套戲入邊都好笑嘅，你記唔記得佢哋瞓喺草地之後咧，個個都問佢你點過嚟噶？細佬問完佢之後，細佬瞓著咗；阿媽問完，阿媽瞓著咗。其實呢個世界咧，好少人有呢一個咁嘅耐性或者空間去聽人哋講嘅嘢。其實好配合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其實我哋好想嘅就係我哋了解對方啦，明白到對方啦。相反，我哋亦都想人哋了解我自己，了解明白咗我。其實大家先會成長，大家先會進步。 我想有個問題想問啊，其實咧，如果係在心理學嚟講嘅話咧，呢一種其實講緊嘅就係一種嘅有理論係可以， 有理論 嘅係啦，有理論嘅。同埋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在我哋嘅生理上嘅話，其實係用緊我哋嘅大腦嘅邊一啲咁嘅位置，其實我哋係可以，因為你話可以訓練到啊嘛。 係啊， 我相信應該就係等於你運動心理學一樣啦。係 啦， 係嘛？係 一模一樣。 原來你係可以訓練嘅。 可以訓練嘅。係 啦，咁就係用咗我哋乜嘢大腦嘅邊一方面嘅就係。 啊，我哋後面有個海馬體，那個海馬體咧管理我哋嘅情緒嘅。 係。 其實個情緒咧，你知道咧，其實佢喺度。搞緊你，佢喐動緊嘅啫。咁上下之後咧，其實咧，你都知道噶啦，情緒咧好波動噶嘛嗰陣時。但只要其實俾啲時間，俾啲空間佢咧，佢慢慢就會沉澱，佢慢慢平復。其實呢個講緊另外一套戲嘅。 即係一時間，其實佢反應唔嚟嘅啫。 佢反應唔嚟，或者你會有驚嚇噶嘛？突然間有啲事發生咗，喂，你都未轉過頭，你都 未消化 嗰件事，你會暈啊，所謂。 咁你諗下咧，你未回魂之餘，佢喺跌緊一個即係一個狀態之下，佢都未接受到呢件事。你咁快同佢講明天咁好，猛咁同佢講話冇事嘅你做咩唔企翻起身啊？其實你係埋怨緊佢，你係反而指責 佢 ，blame 緊佢。其實點解你唔嘅為你嘅自己行為負責嘅話，佢咪即你仲咪假打多佢一重 二次傷害就係你講嘅 二次傷害。嗰、那個二次傷害唔係自己俾自己，不過係你再加諸俾佢。咁呢方面嘅話，其實行唔通噶嘛。你要知道，其實點解會俾人哋看得見同埋明白得到、見到你嘅需要？即係其實我之前曾經分享過嘅，其實你先會俾知道，其實呢件事咧唔係我自己一個人去面對嘅，我唔係孤獨地去。唯一嘅一個人，邊個未試過病啊？係咪？邊個未試過有交通意外或者好多嘅意外會發生，大大小小啦。我意思係，但係個問題你會知道，其實啲嘢總會有緣嘅。你要俾空間佢成長，去沉澱。 OK， 好啦，陳啲冇人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我哋嘅人生交叉，你會點？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听日起对外开放。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开幕礼致辞时话，展览厅是特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的一个落实行动，亦是特区方便市民了解国家安全、增强国安意识而创建的一个园地，为市民提供有意义的好去处。他表示热烈祝贺。郑雁雄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今日香港正在 游志及兴嘅光明大道上，越系呢个时候，越不能淡忘国家安全。佢又提到香港体育建议，包括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同江文蔚在巴黎奥运赛场上为国家和香港争光的同时，也都展示新时代香港青年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他相信香港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下，一定会在游志及兴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开幕礼致辞时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香港优势独特，风光无限，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维护国安要从香港人民中找到根基，凝聚力量，由香港人民共同完成。期望全社会以今次展览厅开幕为契机，关心支持和参与国家安全，共担责任，共同守护，为香港长治久安、繁荣稳定贡献力量。董经纬又说，香港在中国式现代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香港才能够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举行开幕礼，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上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意义重大深远，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他说，今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亦是特区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李家超指出，今日的香港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是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机，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明日起对外开放，期望各界包括中小学和青少年团体都安排参观，更好推动全面国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9点，升21点，成交金额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37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蚊，跌5.6；阿里巴巴75.95，升1.75；中移动71.1，跌4毫；美团107蚊，升2毫。中海油19.1六升六仙，盈富基金17.29升四仙，汇控62.95升九毫，中国平安32.75跌咗5.5，比亚迪股份210.4跌5蚊，友邦保险51.9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45.8，瑞士法郎0.856，加元1.381，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5，欧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5，日经平均指数报34536点，升3064点。港金报2238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0.09美元，卖出24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翻屯门方向，近西流角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咁西流角路大河道一带都系车多，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翻屯门方向到达西流角路嘅路口，要右转西流角路，唔可以直去往屯门方向。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黄珠路去分蝴蝶湾方向近兆麟苑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系车多噶。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提翻你，皇后大道西有水管爆裂，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环正街嘅慢线系封闭。咁而正街近皇后大道西部分嘅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清水湾道郑直至九龙、青屿干。小河湾机场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因为部分的行车线封闭，所以车辆是可以直去往屯门方向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的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庄达菲饰演的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倦，令他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话你知， 喂喂，大学联招放咗榜，一切都尘埃落定，我谂住下个礼拜就开始揾工啦。你呢？ 我都谂住投身社会噶。上星期报名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应该会易啲揾到工。 咦？呢、這个计划系点噶？啱唔啱我噶？ 呢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培训课程、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你都可以参加噶。 听落唔错、啊，之但系我连想入边行都仲未谂啊。 唔紧要，计划有注册社工担任学员嘅个案经理，帮我哋分析择业方向。揀选同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提供就业支援服务。 使唔使钱噶？ 唔使钱噶。合资格学员完成培训课程或者工作实习，仲有津贴添。 咁好，等我都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嘅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阿欧彭咏仪，二台话你知。 巴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 幾時我覺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齊暢所欲言，仲大家一齊食餐好嘅，我就覺得自己最快活最風騷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 風騷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会怎么选？人生交叉你会怎样？ 好，人生交叉你会怎样？下一个部分啦， 刚才就讲到人品好的，咁啊各位都有讲过啦，其实对人好啦，系咪？即系唔自私啦，善自。喺我嚟讲咧，我其实喺套戏咧，我嘅感触最大咧系咩咧？就系刘德华有个谦虚嘅心。其实佢住大宅啦，已經係咪？但佢好幫人嘅喎。 係啊， 你雖然佢係搞笑啦，係咪？佢會去走去幫下啊個女士去瞓底鏡嗰個又落翻佢啦。阿婆喊緊嗰時候，好乾啊隻眼啊，整喊佢啦。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善心嚟噶嘛。個善心係基於咩？就是、因為其實佢就算做咗麻雀大俠，佢都唔去蝦人嘅，其實係佢都會懷著一個好謙虛嘅心，能夠幫就幫，係咪？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都有感恩之心嘅。個感恩之心就係佢多謝阿梁詠琪一直以嚟嘅幫佢啦，所以佢不離不棄嘅，係咪？咁呢兩方面咧，反而我感覺到佢最緊要咧，其實自然咧，佢會產生一個咩心態咧？佢自然就驕就不會，即係當佢贏嗰陣時，佢就會勝不驕啦，就敗不馁啦。系咪呢个其实起个金句咧，系我引申啲咁嘅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好啦，当嗰个牌嗱，其实咧人生咧好多嘢，我哋成日都会话可能有机会唔公平，唔公平咩咧？就系、是、我唔知点解我会生长于香港啦，我唔知点解我生长于呢个屋企啦，唔知点解有呢嘅兄弟姊妹啦，有呢个阿爸阿妈啦。 点解？ 其实个麻雀其实都系噶， 都系 我哋系 我哋控制唔到， 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坐落去咧就系、是、其实执位，可能我哋会执位啦，但系执完位之后其实都冇得控制噶嘛，系咪？都系摆东南西北噶嘛。不过好在就系因为我哋四圈之后或者八圈之后，我哋要再执个位，系咪？咁其实某程度上面，我哋其实个焦点喺边度咧？就系、是、焦点一啲我哋控制到嘅嘢。而我哋盡量唔理唔控制到嘅嘢。嗱，何思培講緊嘅就係落到水之後，得佢自己同埋條航道啫嘛。其實即係唔理人啦，係咪？冇辦法去理到其他嘅嘢。佢今朝講嗰樣嘢仲更加，我覺得精彩嘅就係佢話好多人對佢有期望，有一啲即係相約嘅，有啲佢哋嘅個人目標。但喺佢嚟講咧，佢就同教練傾好咗佢自己團隊佢自己嘅目標。所以咧，其他人嘅嘢咧，佢又唔係好理嘅。佢亦都好少睇人哋對佢嘅評論嘅。咁呢個咪可以做到佢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咧？話運動員好多時去到一啲場地，我唔知嗰度冷氣大唔大，我唔知嗰度對手係著住咩衫，場地會唔會有啲咩嘅教練或者咩嘅敵對嘅人物出現？如果我哋要理埋呢啲嘢嘅話咧，咁就呢啲係不可控因素。 誒，對唔住，其實有時係咪都會有㗎？即係譬如可能係，因為有時我睇譬如一啲嘅評論都會問，誒呢一位嘅運動員嘅話，之前係從來都冇對過，反而佢會覺得咁公道啲，因為我根本不能夠從佢以往嘅，譬如可能同佢對壘嘅時候嘅一啲嘢嘅話，去做準備啊，係啊，只可以準備嘅就係準備好自己做得最好嗰一刻咯。 其實嗰條嘅主旨嗰條主線咧，其實都係做好自己啫嘛。我哋平時點樣練習法？我哋而家其實講緊就算個。系啦，我哋嘅运动就系讲紧我哋技术同埋体能啦，系咪？但系我哋做普通，但系我份工嘅话，我好多嘢要知识啦，系咪？我个讲嘢技巧啦，即系之类啲嘢。但系其实我哋平时系训练开噶嘛，心理上面同样都系我哋叫心理嘅肌肉嘅训练。每一日我哋都要练习紧自己咁样。咁去到嗰个现场个场合嘅话咧，我哋咪可以做翻。基本上啊，唔可以话100%啦。我做翻，尽量做翻我可以做到嘅嘢咯。咁先可以话我平时嘅训练喺落到场嗰阵时咧，我可以做翻我自己打好我自己嘅水准。其实就系呢个意思嘛。但系如果我顾埋咁多其他嘅嘢，好多嘢好多影响嚟嘅。搭飞机系咪？我可能会霎十几个钟，攰唔攰啦？时差嘅问题啦。其实我都要做翻我自己做嘅嘢，我先可以 perform 得最好。 即系谂都冇用啦，嗰啲嘢系咪？ 系啊， 你又 但系 讲 就讲就易，但系都系个焦点嚟嘅。个焦点就系每一日你系训练紧自己，你睇嗰个系我控制到嘅嘢，定系我唔控制到嘅嘢。今日我出门口有机会落雨，有机会太阳好晒，其实呢啲我都冇得控制噶啦嘛。但我控制到咩？就系、是、我嘅心情。我嘅心情就系、是。如果系落雨嘅话，我就系、是、啊都几凉快啊。如果系晒太阳嘅话，都唔错啊。我有个阳光 係曬到我自己，都幾健康啊。其實你係唯一只可以控制自己心態噶嘛。咁另外一個心態就係咩咧？嗱，好多人問我嘅就係、是、我作為一個家庭治療師，成日都會聽到人哋啲屋企有啲唔開心嘅嘢啊嘛。我自己咧其實唔開心咁坐埋咁上下。是都唔好噶嘛，系咪、嗯？其實我轉化咗，我轉化咗咩咧？就係我話俾自己聽，其實你諗下啦，如果有一家人佢肯講佢自己真真實實每一日面對嘅故仔，而嗰個故仔咧係佢哋嘅矛盾，係佢哋嘅困難，係對佢而家好嚴重嘅挑戰嘅話、 嗯， 對我嚟講，其實我係充滿咗一個榮幸去聽佢哋呢啲嘢， 同埋幫佢解決添，仲要。 解決我講唔上，其實咧，我覺得佢肯講到出嚟咧，已經係我一個榮幸嚟嘅。呢啲咧，你冇辦法睇自傳，冇辦法睇電影，冇辦法睇話劇去學識嘅。 嗯， 而人係真真實實喺現場去同我講、嗯，所以我轉化咗就呢樣嘢，就係、是、其實對我嚟講一啲都唔負面嘅，我係覺得個榮幸嚟嘅、 嗯。 即係我講緊就係一啲活生生嘅例子，我肯去控制到嘅就係我而家呢個。自己可以控制到的因素嘛，就是自己的心态。 好了，我想讲一讲就是 Shirley， 如果是这样讲法，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样东西就是一些心理的韧性，即是抗疫力或者是复原力。其实 在心理上面的话，其实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些的理论的。如果你这样讲法的话，有没有一些日常的、小练习的话，我们是可以从哪几方面的话是会令到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话，就是能够比较可以好一些。抽身，即系 我谂你网上你揾到啲一啲练习嘅，嗰啲练习其实咧都系讲紧就系话你要自己俾自己嘅乜嘢嘢嘅，其实留意多啲自己啦、 嗯， 自己话俾自己听嘅乜嘢嘢嘅，头先我自我对话啦、 嗯， 我自己控制因素啦，系乜嘢嘢啦，再加埋其实仲有一个最重要嘅嘢，就系、是、我哋唔。目的唔系要全部最后去到目标赢晒嘅，因为咧我如果由 A 点去到 B 点，如果我净系眼望 B 点系冇用嘅，其实系要望 A 点嘅前一步，再前一步，即系话咧我哋每一次都系要小赢，小赢就令到自己进步，个方向只要正确咧，其实小赢小赢叠加之后咧，我哋就去 B 到 B 个点噶啦。小赢对于我哋嚟讲都好重要，我哋唔会突然间话啊我想学叠式。突然间会识学叠式噶，一定系由慢慢踢脚，慢慢学啲，学啲，学啲。但系我会有个大嘅信念，就系、是、个信念系咩咧？就系、是、我听日一定会比今日好少少啩。我后日会比听日好少少。咁呢个就叫小赢，慢慢叠加上去。Okay. 或者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我喺網上面度睇到有一啲嘅，就譬如可能一啲小練習啦。咁佢哋就話咧，即係其實喺嗰方面嘅專家亦都有講嘅，就係話反而嘅就係好多時候，當你面對緊一啲嘅危機，又或者係遇上困難嘅時候嘅話咧，你同嗰啲壓力同埋要擺脱危機嘅時候嘅本能，咁有啲人咧可以經過一啲嘅心理調節咧，令到自己可以免受影響嘅、 嗯。 由初初嘅時候嘅你面對緊困難嘅時候，原來係你嘅大腦嘅前額葉皮質嗰度咧，就一定會係問一條問題，就係、是、話究竟而家發生緊乜嘢事？但系而家要训练佢嘅就系话，究竟我而家应该要点做？即系 instead 嘅仲喺度谂紧嘅就系究竟而家发生紧咩事嘅时候嘅话，就已经可以就去到另外嘅一个境界嘅，就系话究竟我而家应该要点样做？咁所以咧就话有一啲嘅，譬如可能系唔同类型嘅一啲小练习啊吓，分别嘅咧就系有呢个可能系情绪上面嘅啦，呢个咧就系一个每日花五分钟，佢就话能够专注当下。可以觀察的就是你自己每一個的身體或者是心理上面的感覺、不要試圖去解決你現在面對的一個困難或者是一些的難題，允許它可以停在你的心中一陣子，充分地感受之後才思考這個情緒究竟想告訴你聽的一個是什麼的訊息、這樣的方法其實 OK 嗎？ 當然 OK 啦， 不 過、這個、其實我有少少似mindfulness 或者 meditation，、 但係呢個咧，我而家講緊咧，其實佢嗱一個人咧好得意嘅，如果我哋要跟足一步、二步、三步咧、其實咧有啲嘢我哋會有障礙嘅、障礙係咩咧？就係、是、好規律性噶嘛，其實係咪、但係我覺得咧好多時咧都係憑體驗嘅、體驗咧就最好嘅，譬如、個訓練就係咩咧？就係、是。用最少的入手，剛才我說的就是你一出街呢其實你會感覺到什麼，你一睡醒你會想到什麼，而你想到的東西其實等於我們的食物入口而已，我們在餵自己的什麼。如果早上我在起床之後發覺、精神狀態不好，不如找些方法去幫自己拎開個窗簾啦，望下個天先啦，可能個天係好啲咧、光明嘅，原來係咁、就話俾自己聽，自我對話出現啦，就話俾自己聽，今日都唔錯啊個天， 系咪？我觉得呢啲仲要 系 啦，实际如果落雨嘅话，啊都系 咁，应该冇热啦，系今日 冇 热啦。 其实系点样样去话俾自己？ 几浪漫喎！行雷闪电咧， 都几好啊，冇劈我。 系啊，你早搵到开心嘅讲法噶。 行雷咪就系话，好彩我仲有个屋顶咯，我而家仲喺室内咯，我自己唔需要。系啊，其实有好多嘢，所有点点滴滴咧，系自己每一日系呢个自我对话咧，其实好潜意识嘅，好。其实隐隐约约咧，佢而家教到呢啲嘢嘅。但系问题咧，你系教紧啲咩？嗱，当时譬如我哋冇留意嘅话咧，就会就咁过咗噶啦。净系会觉得啊，点解每一日咧都会被情绪、被天气影响嘅？咁就会影响咗你一个状态噶咯，系咪？但系而家调翻转，我攞翻呢个状态，我攞翻呢个选择 权、 控制权。呢个控制权系我嘅，呢一分钟系我嘅。 我想开心就开心。 系啦，嗰个说法系点样说法嘅啫？嗱，当然啦，我好明白，好多人咧好多个困难嘅，喺个困难之中咧，其实佢好难去谂到呢件事。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系自己沉淀一下，俾一个时间自己，一日你系咁，唔紧要。沉一下咯，两日唔紧要。有一日咧，你一定会问自己嘅问题：我仲要沉几耐咧？嗱，另一位家庭治疗大师咧就咁讲嘅，佢话人生其实已经都好苦啦，你系咪想仲苦落去啊？其实呢个系一个提醒嚟噶嘛。有时人哋啲金句，有阵时人哋啲说话，烂牌点样打？其实所有都系资源嚟噶嘛，系咪？嗱，你嗰铺烂牌，而家打牌，其实攞麻雀好容易嘅，因为你唔出重就得噶啦嘛， 系 咪？你唔出重就赢噶啦嘛。啊，我唔知个家庭观众知唔知咩叫出重啦？出重意思系俾人食，你唔俾人食咧，其实你赢噶咯，你可以弃胡噶嘛。所以另外一位家庭治疗大师亦都讲，所有问题咧有三个方法解决嘅，至少。 你估下你读过心理学？ 喂，点估啊？你咁 你估下你做咗 DJ 咁耐，嚟啊嚟啊 ，Sarah， 你嘅前辈， 你问多一次啊！有三样， 所有嘅问题都有至少三个。 我知第一个嗱，第一个比较消极啲嘅，唔去谂佢，唔去睇佢， 摆低佢， 逃避佢， 摄佢入个地毡底下，咪好似冇咗咯， 睇唔到。 不如讲个生活例子啦。嗱，而家你企喺条街度，落雨，你去想去一个地方嘅。而家有三个方法，你令到你去嗰笪地方。 其中一个就 系 冒雨行， 系啊，冲过咯。 其中一个冒雨行啦，你可以冒雨行啦。不过你会揼身心啦，系咪？第二个方法咧， 唔行住， 唔行住，咁啊等得啦，即系咪？第三个方法 买把遮， 三个咪至少三个咯。 系啊， 其实系点做啫嘛？其实系你，但系你每一个 点做，你都识答咯。 每一个选择咧，其实你都知道，其实佢有好有唔好嘅嘢，但系你只要预计之内嘅话，你咪得咯。所有嘢都系其实系攞翻个主动权，而家系你抉择啊嘛。嗱，如果你要选择，你而家冒雨行，好似 Michael 话斋嘅话，咁你就要知道系揼湿身啦。 但系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你先会行出去噶嘛。 系啦，咁呢个咪实心理预备咯。心理韧性咧，所有嘢都系其实有心理嘅预备。你知唔知啊？我呢几日咧做呢个节目咧，我不停咁喺个脑度咧盘旋紧呢个成个过程系点，成个过程系点，我不停咁做噶。 但系运动员都要咁样噶， 系啊，其实人人都系咁。 之前嘅话，佢自己 mental rehearse 一次， 系啊，我谂你哋做电台节目、做拍戏、唱歌，全部都要噶啊， 系 咪？其实根本全部都系要有心理嘅预备俾自己。嗱，我哋唔知道听日，我都唔知我听日会唔会喺度噶。老实讲，系咪？但系如果咁样嘅话，系啊，我就要问翻自己：我今日选择嘅一件事系对自己有利定冇利咧？自己有害定冇害咧？有冇遗憾嘅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自己选择嚟噶嘛，系咪？只要我鼓起个勇气行出第一步嘅话，学习咧系永远最重要嘅嘢。所以我哋嘅心理要学习，我哋嘅身体要锻炼。系咪呢两样嘢嚟嘅，加埋咧，我觉得人生上面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自己选择系冇乜憾事噶啦。困难就永远都会有，但系面前嘅嘢咧，我哋会一一慢慢过。过咗之后咧，你发觉嗱，好多时咧，我有时做运动嗰时候，哎呀唔好去啦，好多嘅理由噶嘛，唔好去。但你又谂下，唔系上一次我去完之后，我咪一话起翻到。最多咪出身汗，攰啲，咪就係咁過咗個日子。 我覺得有一啲人陪你咧，有一啲比較可能行動力比較大啲嘅人嘅話，亦都係一個好處。 當然啦，你有佢借鏡啊嘛，亦都係。咁其實我哋做緊心理治療都係做緊呢樣嘢㗎，大家個陪伴都好重要㗎。嗰個陪伴就係我冇逼你，我冇扯你嘅，我冇推住你去嘅。我冇推住你去嘅。當你時間空間穩定啦，你覺得可以啦，記住。去揾人幫手，唔係一定揾專家嘅。你揾一個朋友好、家人好，只要你肯開口，辦法一定比困難多嘅。 头先嘅问题，起码有三个，至少三个嘅解决方法。 嗯， 这个就系最重要嘅。我觉得每一日俾自己嘅心理韧力嘅训练。 好 ，thank you， 多 谢 晒 Shelly。 呢个歌曲由 Shelly 拣嘅，送俾所有而家可能系身喺低谷嘅咧，或者心情咧仲系需要继续咧系变好啲嘅朋友们， 送俾你哋嘅红日。 走红日快到中午十二点钟。星期二啊，天气都系不稳定嘅，雷暴警告有阵延长到今日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已经生效啦。33度气温，相对湿度75%。喺12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翻书翻嚟之后，我做一个钟头嘅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日见到阿 Billy 啦 ，Billy，hello，hello，Billy， 多谢 Billy， 多谢 啤梨， 你个 sandwich 好 delicious 啊！ 系啊 ，delicious！ 多谢多谢多谢， 饮 咩？系啊，今日我会教大家整三文治嘅。 OK， 由于每个礼拜咧片段人间嗰个角色咧，我都惊俾阿马老师整死咧，咁所以 冇死到啊，冇死到啊， 即系回馈啲嘢俾佢。 系啦，今个礼拜氹一氹阿马老师先，点啊，马老师？ 你使死俾你！ 我未食，但我感觉应该好味， 一定系 啊，因为攞一个专业嘅袋，然后再攞 个包装都两分啊吓， 你都系噶， 保鲜纸， 你曾经都有一个好靓嘅夹噶，你记唔记得啊？系啊，有个夹噶嘛。你话你买咗个太空夹啊嘛？ 系啊， 你做 I T 嘅时候，你想扮俾人听佢，就觉得佢好专业啊嘛。 女夹啊， 系啊，好轻身嘅。 所以一切都要讲包装， 冇错啦。 好似阿马老师咁样吓，今日唔系，收明唔好讲啦。 其实佢只不过系卖镬型天线嘅啫，佢话俾人听佢做 I T 嘅， 一个推销镬型天线 系咪啊？几好啊，好好。 其实今日咧，点解要讲呢一个越南三文治咧？因为咧，我细个咧，成日去唐。就係、是、最中意食咧呢個越南三文治嘅、 死咯！我嗰時候冇啊， 係啊， 即係食叉雞飯嘅啫、 啊。因為你係英國嘅， 但我想問咧，而家叫越南三文治咧，佢來源喺越南，即係個整法來源 嘅。係啊係啊，佢係用發包整嘅， 係好多越南人啱，好多亞洲人。 係啦、啊啊啊，其實我哋細個咧喺加拿大嘅時候啦，除咗話中意唐人街之外咧，因為細個咧你有一個全中文嘅環境，一跳咗個全英文嘅環境咧，你會好擁抱新嘅文化啦，係咪先嚇？我講過啦，喺個節目度話睇電視啊，話同人哋講 英文啊， 係啦。但係亦都同樣咧，有時咧會好掛住啲中文， 係嘅， 係啦， 特別係食物， 係啦，食物啦，同埋文字啦， 係 啊。嗱，到時咧叫你話念書啊，念中文啊，唉唔念啊，咁多咁嘅嘢。但係咧，你冇咗嗰樣嘢咧，你就會好渴求嘅， 係 啦。 男人就係咁嘅啦， 就係咁衰咯。 关男人咩事咧？愿闻其详。 我冇啊，我一啲都唔挂。 我哋细个咧，有时咧经过一啲铺头咧，要门口咧写住。歡迎光臨或者點樣啦嚇，咁我哋會 掛個紅燈籠咁嗰啲嚇， 好著約嘅。我哋睇 有親切感啊嘛， 有中文 字，有親切感。 歡迎光臨啊！ 係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有時咧會去到個小鎮嘅圖書館嗰度啦，睇下啊咁少中國人，睇下會唔會有中文書先。 真係揾到喎， 係啊，真係會揾到啦，就會好興奮。 係咩書啊？ 係一啲 金瓶梅啊，定係紅樓夢啊？文著可以先，名著文學 譯書嘅。 系、 哦、啊，爱情小说 系 啦，我最记得，因为我嗰阵时未接触呢啲咁嘅爱情小说嘅、我就觉得哇，呢啲书咁吓、封面咁简约咁靓咁样，跟住有咗文就咁样啦，系咁好开心嘅，见到之后咧就会同阿爸阿妈讲，我今日喺图书馆见到一本中文书， 你唔系傻咗？阿爸会唔会 思乡情意结啊？呢啲叫做 系啊。另外一样嘢咧，都嗱而家讲落去咧都几匪夷所思嘅，就系咧有时。唔落雨嘅日子咧，即系天清气朗嘅日子咧，我哋会好开心嘅。 点解？ 系啦，因为咧，我哋咧距离一个大城市咧两三个钟头嘅车程啦。 哇！ 系啦，如果咧。天清嗰日咧，我哋就會聽到一個 AM 廣播嘅中文收音機。 但如果落雨聽唔到㗎？ 落雨咧就係我哋今日會哦，你若嘅小妹每日日記嘅 咁大個影響㗎。 係啊 ，AM 啊， 係啦，落雨嗰日咧，如果咧係啦，夜晚冇落晏就冇落雨啦，跟住我就話：哎，我哋今日夜晚不如食完飯，我哋一齊去聽收音機咯。 係一個節目嚟㗎。我想听系乜嘢节目啊？ 系啊，边个主持啊？ 冇啊，有啲啊唔重要嘅，系啦，即系嗰边嘅华侨嘅 讲广东话嘅， 讲广东话嘅，但系就好老腔嘅。 有冇听到天恩仔把声？ 应该系唔同时代嘅系嘛？ 天恩仔系边个啊？天恩仔 外交仔咯， 外 交仔 咯，佢做过噶， 系啊， 系啊， 加拿大电视台。 不过佢我听嗰啲系再早期啲嘅，再早期啲嘅系啦，即系 以下落嚟请收听嗰啲嗰啲噶 啦，系啦。嗱，我哋喺加拿大嘅好艰辛嘅日子咧，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吓！我哋做华侨咧系唔可以失礼啦，一个即系之类咁样啦吓。咁你 都听？ 唔系有中文啊嘛， 广东话 系有广东话，有广东歌， 你就会觉得好有亲切感。 系啦， 有冇心急人上啊 ？Cookies 未系未有， 未系。 咁啊，听咩歌？嗰阵时候。 嗰陣時 記得 有一隻我見最記得啦， 出嚟聽 電台嘅主持就話： 李克勤， 我哋今日咧播張學友嘅《單車女人》。 单车女人，有首咁嘅歌咧， 其实有首歌叫《单车少女》嘅，单车少女， 咁系 啦，就好搞笑，好早期，好早期，即系将佢又啱啱出道嘅时候。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就除咗话好哇好渴求听呢一个广东话嘅收音机之外咧，另外一样嘢，我哋每个礼拜嘅旅行咧。好開心，好期待嘅咧，就係去揸兩個幾鐘頭車嘅唐人街啦。 哦，唐人街，但係嗰度有啲咩特別嘅賣點喎？ 嗱，唐人街咧，好大家都好期待呢一樣嘢嘅。我哋會一早咧，可能係 飲茶， 七點幾就起身出發嘅啦，去到嗰度。 因為兩個幾三個鐘， 因為係個係啦，旅行嚟噶嘛，係咪？咁大人同細路咧都有唔同嘅 agenda 啦。OK， 大人嘅 agenda 咧。 打麻雀 嗱，唔系 赌钱， 唔系 睇佢有冇打麻雀啊？加拿大 有嘅，有嘅，有嘅。我哋会约啲亲戚打麻雀嘅，即系嫲嫲，因为好耐冇打啦吓。另外一样嘢咧，唐人街咧，我哋就有睇医生啦。系啦，家庭医生。 但你旅行，你无端端睇医生， 睇中医啊？ 每个礼拜去一次啊嘛。 真系噶， 睇中医啊？ 唔系，我即系家庭医生啊。通常我哋 家庭医生都要唐人街睇啊。 你冇病冇痛，你无端端走去睇 佢。唔系，即系如果要睇医生，我嘅就会去唐人街睇医生啦。因为 唔系个个礼拜去嘅。 我哋个个礼拜都会去唐人街，但系就唔系个个礼拜睇医生。但系咧有啲乜嘢嘅紧张嘢做咧，就要做晒啦。 即系 agenda 里面其实系包括嘅，就系唔舒服就睇医生。 邮局寄信唔使唔使啊？ 系啦，嗱，另外咧就去银行啦。嗯 okay? 因为银行的职员全部都是讲广东话的嘛，系啦， 就方便好多啦。 佢哋开工啊？ 星期六好似都开半昼咁样嘅，系啦， 好勤力噶。 系啦，咁另外就会去买一啲嘅烧鸭啊、叉烧啊咁样啦。因为咧，我哋做餐馆咧就唔会自己烧烧鸭噶嘛。咁我哋嗰个礼拜嘅存货咧就 roasted duck， 如果你要食，OK， 我哋就会买定俾你 ，OK。 要买几多啊？咁咪买好多咯， 买两只咁咯。我都唔知 道兩隻 生意麻麻咗， 生意 大啊大佬，點解買兩隻咁少啊？ 起碼十隻啦， 嗬！ 但係你太多都存唔到咁耐啦。 你估真係食行城市咩？係啦，咁另外我哋仲會買啲急凍點心啦，去做茶市啦，係啦，因為之前阿柱咧話，梗我嚟，我識做點心嘅，但其實佢係做嗰啲spinach sour pork 噶嘛。OK， 咁跟住佢就發叉燒包，發到好似雞包仔咁樣。 炒咗佢， 系啦，跟住我哋就买急冻点心。 炒咗未啊？ 炒咗好多年啦，炒咗好多年啦，系啦。另外咧， 仲要买啲咩？ 另外小朋友有啲咩做咧？咁当然。玩具就唔系，我哋买一啲嘅日本文化卡通嘅精品，系啦，文具啊嗰啲咁嘅嘢。 你觉得咁暧昧 ？Hello Mimi 嗰啲啊， 有冇买闪卡啊？ 未，唔系嗰年代嘅。我讲紧战前嗰啲嘢啊，马老师。 闪卡后期啊。 系啦，咁另外去睇下唱片铺啦，啲 cassette 啊，系啦。 有冇租带啊？ 睇下约出咗新碟新歌未啦？系啦，小妹妹日记。 有冇租 带？租带就。系啦，唔使租嘅，因为咧有啲亲戚咧就会知道啊，你哋今个礼拜出嚟啊，哦，我录定咗一至五嘅一啲剧集俾你， 仲有就系报纸。 系啦，報紙啦，雜誌啦，系啦，咁嗰陣時咧就第一次啱啱接觸咧香港嘅漫畫文化啦。咁其實咧，我嘅中文程度咧就唔明嘅。OK， 你睇乜嘢啊？嗰陣黃小虎， 唔係， 老夫子 十三點 都唔係，再估 牛仔， 牛仔好純情噶。OK， 有咩問題啊？ 你睇嗰啲好唔純情， 我睇嗰啲好唔純情嘅玉郎漫畫。 哦， 玉漫畫 即係打交嗰啲咩黃小虎啊啲。 唔係玉郎漫畫入邊有好多嘅唔同故事嘅。咁但係我就唔好明入邊嘅通俗文化。咁用漫画咧，我唔明佢讲乜嘢，明明地啦，但有啲佢话好笑嘅位，例如系有人出咗问题，跟住咧有个好似高人咁样就，我帮你解决问题啦，咁就念咒语，咁咒语隔篱咧个漫画咧就写住好多忽然嘅忽字嘅 ，OK， 咁啊一路念呢个字啦吓，咁我妈有冇好笑啫？咁后屘就明点解好笑啦 ，OK， 系啦，咁跟住啦吓，咁跟住 仲有咧， 咁跟住我哋就会有时间充裕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戏啦，因为咧中文电影咧嗰度好得意嘅，几蚊嘅加币咧。OK， 就可以有两出戏睇噶啦。 哇！ 所有嘅戏咧， 睇到笑 啊！系啦，嗱，一出戏咧就叫做正片，一出戏咧就叫做副片， 但系都系电影嘅长度嚟嘅。 吓，唔系嗱，正片咧就系而家最新嘅戏啦。 副片就旧戏， 副片咧就系可能系两三个月之前嘅戏，愣住嘅。咁佢就会先播副片，中间咧就有个十分钟嘅 break。 有冇嘢食？ 你中意去食乜都得。 喺出边有食有啲饼啊，系咪？ 冇，要自己买嘅。系啦，咁一去， 一张票睇到就应该有噶。 系啦， 不过其实咧连续睇两套戏其实几攰嘅。 有十分钟 break 啊嘛， 睁眼都攰。 嗱，加拿大除咗木材多之外咧，最多就系咩咧？时间 真系冇嘢做。 一睇一出戏咧，可以去咗系三个钟嘅。所以咧呢一啲就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去唐人街做嘅嘢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去一个嘅，因为除咗唐人之外咧，仲有好多嘅越南华侨嘅嗰度。咁跟住咧，佢哋就会有一啲嘅越南铺头啦，我哋食越南粉啦，同埋食越南嘅发包啦，系非常好食。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一定去买噶。 房菜，所以今日咧呢个 B 房菜就系讲 系啦越南发包。嗱、哦、越南发包咧嗰阵时买咧都系两三蚊咧就已经有一大条噶啦。OK， 我哋每次咧都会买几条咧翻去我哋个小镇嗰度享用嘅。咁、后屘咧我哋都有去过越南度玩啦。其实越南发包咧好容易整，但系咧又好好食嘅。咁啊同一般嘅发即系三文治唔同啦。咁里边嘅馅料咧。好簡單， 但基本上是不是零失敗的、這個、 其實零失敗的 你點整都好吃的，應該 點整都好吃的。 係啊，阿馬老師話成日要整啲簡單嘅嘢啊嘛，係咪啊？ 你有邊次唔簡單啊？你知都好簡單㗎。 馬老師有冇睇我嘅煮食視頻㗎？ 有啊， 有冇學㗎？ 有啊，你講過啦，我整你個西班牙凍湯啊嘛。 係啊，係啊， 好好飲啊！ 這個、呢一個咧，嗱越南發包咧有零失敗嘅。首先材料方面咧，一定有發包啦。另外咧。其实有好多人咧摆唔同嘅嘢嘅，但系最 generic 最大路嘅咧就系摆越南嘅炸肉啦。咁、另外咧我哋需要喺个越南炸肉下边咧要铺一阵搽一阵酱嘅。呢、一个咧就系越南发包嘅灵魂，就系 pate 啦。pate 咧就系一啲嘅猪肝酱啦。其实咧 pate 咧你喺超级市场咧可以买几朵花仔嘅罐头嗰、那个牌子啦。OK， 几朵花嘅liver pate。 有 嘅 咩？ 有嘅有噶，细细罐，好好食噶。 贵唔贵啊？ 香港買貴唔貴啊？二十零蚊三十蚊。 我成日感覺上覺得 pate 就係好貴，因為可能係鵝肝影響我。 哦，佢係嗰啲豬肝嚟嘅。 豬肝 係啦，咁另外 我可唔可以用鵝肝啊？咁 你如果你條件許可，梗係可以啦。 因為你話係個靈魂啊嘛， 你可以擺多少少魚子啊，有啲金箔都可以嘅。 靈魂可以好啲喎。 咁就成為高級 食到最好，食到最好 係啦。咁另外咧，买咗嗰个猪肝酱翻嚟之后咧，我哋要沟少少嘅 mayonnaise 一啲蛋黄酱，沟稀佢少少先。OK， 通常个比例咧，我就会系一比一嘅。OK， 捞完晒呢一个嘅灵魂酱啦，我哋咧搽咗一浸先啦，将嗰个发包嗱切开搽一浸，跟住咧再铺我哋嘅炸肉，跟住咧我哋再铺一啲嘅腌咗嘅白萝卜同埋红萝卜丝， 系酸嘅。 系啦，咁啊点样做呢一个腌咗嘅萝卜丝咧？好简单，嗱两嘅 开胃。 系啦，好开胃啦，同埋咧，你可以摆几耐都得嘅，即系唔系摆几 forever 啦， 摆几耐都得， 摆耐啲都得， 摆耐啲都可以嘅。嗱，做法好简单，就系、是、一比一比一，就系咧一份水，一份糖，一份醋。OK， 嗱，捞好佢之后咧， 白醋 系啦，白醋。咁如果你话哦，哇 ，OK 得寿司醋得唔得啊？得乜都得嘅，总之系醋就得噶啦， 酸就得噶啦， 酸就得噶啦。OK， 咁跟住咧腌佢两日，将啲萝卜丝切丝啊，切条啊，你中意啦。好啦，咁跟住咧，头先摆完炸肉咯，我哋再摆我哋嘅萝卜丝啦，跟住咧上面再铺一啲嘅青瓜。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头先讲嘅猪肝酱系灵魂之外咧，另外一个灵魂咧就系、是、叫做春卷鱼水啊、大家听过未啊？ 未听过，冇听过。 嗱，听就好少听嘅，但系见咧你一定见过啦。如果你去啲越南嘅餐厅嗰度咧，食冻捞蒙啦， 系捞落去嗰啲， 系啦，佢其实系鱼露嚟嘅，咁啊佢咧就加咗啲糖啊，加咗。有啲辣椒啊咁样啦，系、啦，春卷鱼水咧喺超级市场咧都可以买到嘅，咁、就唔会话直接落鱼度咁咸。OK， 嗱、如果你有春卷鱼水之后咧，就撒少少上去 ，OK， 撒上个青瓜嗰度啦，跟住上面咧再摆大量嘅盐西、，OK， 盐西同埋咧一啲嘅辣，专食辣嘅可以将一啲紫天椒啦、切碎啦铺上去啦。另外。 如果有屋企有呢、這、一个My Maggie， 收到啦，嗰个嘅酱汁。OK， 你唱呢首歌有啲人唔明噶， 系啦， 计音 计单车女人之后， 系啦，冇错，单车女人之外就系My Maggie。 系啦，我哋将咧系啦呢一个嘅，好唔好讲啊？嗱，呢一个嘅酱汁咧，呢一个酱汁咧就撒啲上去。OK， 上喺个面包嗰度。 我唔系好食得出有呢个味喎。 系你食唔出嘅，但系有少少咸味咧。 或者帮你调一调。 系啦，你就觉得好好味嘅。OK， 嗱，记住呢一个嘅酱汁咧，就唔系摆落啲肉度，摆落面包嗰度，撒上面包嘅上部嗰度。OK， 上边有两层啊，佢先至可以吸到啊，吸到嗰啲汁啊。 哦，索咗。 系啦，索佢啲汁系啦。咁通常咧，你摆咁多材料咧，嗰个 教你噶。 我望住人哋整噶嘛，喺。 真 的系啊，喺加拿大同埋喺越南我都望住人咧。呢一个真系最。靈魂嚟嘅，賣咩 嘅？我整過嘅，但我就覺得我硬係唔知佢爭嗰啲咩嘢。 係啦， 但我又講唔出，我又唔知佢咩。 嗱，頭先擺咗咁多材料啦，佢咪壓曬出嚟嘅，病病曬出嚟嘅。你揾啲保鮮紙扎咗佢 ，OK， 扎佢可能係十零分鐘或者半日啦 ，OK， 跟住咧佢就會唔會掉出嚟嘅啦，就話啊揼揼係咪好整齊嘅啦，跟住咧就再將佢。剝開保鮮紙啦，擺落個焗爐嗰度焗翻兩三分鐘，等佢個面啊脆翻，咁就變成一個外脆內軟、非常之野味嘅法式越南包， 好似幾好味喎！個重點係焗， 你唔食啫嘛？ 但我想問頭先我食嗰個 sandwich 係有鹽西喺入邊嘅都 係啊係啦，你食唔食得出啊？ 如果唔食鹽西嘅人嘅話，可唔可以有其他嘅 option？ 即係你可以變咗第二啲嘢，或者係加生菜咁得唔得？ 加兩面生菜 我都可以，我會叫佢翻屋企嘅你。 翻边个屋企啊？ 翻计翻你屋企啦，马老师。 我明点解嬲啊！你下个礼拜做乜嘢？ 多谢晒 Viva 蔡，记住今日翻嚟骗人间，双黄恨晚啊！第五集一阵间退出。四度气温，相对湿度71%，话34度嘅气温，各位朋友饮多啲水啦。雷暴警告有效啦，今日1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仍然生效嘅。好啦，先听12点半嘅新闻林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举行开幕礼，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上月20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意义重大深远，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他又說今年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10周年，亦是特區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李家超指出，今日的香港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是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机，但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必须增强忧患意识。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明日起对外开放，期望各界包括中小学和青少年团体都安排参观，更好推动全面国家安全教育。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开幕礼致辞时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香港优势独特，风光无限，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式，无完成式。维护国安要从香港人民中找到根基，凝聚力量，由香港人民共同完成，期望全社会以今次展览厅开幕为契机，关心支持和参与国家安全，共担责任，共同守护，为香港长治久安、繁荣稳定贡献力量。董经纬又说，香港在中国式现代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香港才能够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南韩行政安全部表示，今年5月20日至8月4日因为酷热天气而患瘟疫病的患者达到1690人，直至今月4日已经有1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因为天气炎热，养殖场和禽畜方面的损失都持续增加。6月11日至8月5日共有超过30万只禽畜死亡。报道说，南韩政府已经向全国17个一级行政区派出专人到现场应对酷暑高温。截至今日上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高温预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75点，升77点，成交金额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37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蚊，跌3.6。阿里巴巴76.1升0.9，中移动71.15跌3.5，盈富基金17.34升9仙，中海油19.12升2仙，盈富基金系17.34升9仙，汇控63蚊升9.5，中国平安33.1跌2毫，比亚迪股份210.6跌4.8。建設銀行5.36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4，日元145.27，瑞士法郎0.856，加元1.382，人民幣7.147，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4541点，升3083点。港金报2238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1.1美元，卖出241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我请两日假陪你入医院度检查下，你话好唔好啊？ 我打算翻乡下揾个中医调理一下，顺便去探下我阿妈。 哦，你打算去几耐啊？ 唔知啊，快咪一头半个月，耐就半年或者再耐啲咯。 何秋啊，不如咁啊，你等我拍晒部戏，我攞假休息半年，我陪你翻乡下医病啊，好唔好啊？ 唔使啦。乡下地方你唔惯，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你俾我陪下你啦，好唔好啊？ 吓，我唔想阻你做嘢，同埋我好想一个人静下，得唔得啊？ 咁啊，我应承你，我唔骚扰你，唔烦你啊。 菲菲啊，我一个人翻去得啦，你放心啦，我会医翻好个病。精神奕奕咁翻嚟见你，你放心，我一定会。 唔好啦，何秋，我好惊你一走，我以后都见你唔到啊！ 点会先得噶？ 唔系咧，我唔会俾你一个人翻上去，我唔俾啊，我唔俾啊！ 最近成日都听到一把声，叫我你唔好同菲菲一齐喎。边个嚟噶？把声好似好熟。又好似好陌生，我系咪有病？我系咪病得好重咧？佢又讲嘢啦，佢又同我讲嘢啦。吓、啊，有封信寄俾我嘅，啊，我认得啲字啦，系灵魂嘅字迹。佢写信俾我做咩咧？唔通佢知道我同阿菲菲嘅事？啊，弊啦，咁佢会点做咧？会唔会搵人教训我呢？唔得唔得，我要匿埋，我唔可以俾佢搵到我嘅。我匿埋匿埋匿匿去边度咧？啊，谂到啦，我匿翻乡下咪得咯。好，一于系咁。哎呀，都系唔得，都系唔得。我走咗咪冇人照顾菲菲咯。我应承过灵魂，我会帮佢照顾菲菲。做人点可以言而无信？唔得唔得唔得，唔可以咁嘅，唔可以咁嘅，我唔走得，我要照顾菲菲，我要照顾菲菲。 何秋，你最近好吗？呢大半年我写咗六七封信俾你，不过一直都冇收到你嘅回音，你发生乜嘢事啊？听阿成讲你病咗，希望你快啲好翻啦。上次我同你讲得好清楚，饮完嗰杯酒之后，大家以后各不相欠。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反正我以后都唔会再翻香港噶啦。你同菲菲好好相处，共偕白首，我就开心啦。真噶，我觉得你哋好登对。如果可以嘅话，可唔可以教菲菲弹琵琶？但愿有一日我可以听到你哋一齐演奏，咁我就心满意足啦。 何秋，何秋，你喺唔喺度啊？灵魂托我嚟探你啊，何秋。 咦，都门冇锁喎。哇，黑掹掹嘅，仲乱咗八糟。 何秋，你唔好吓我啊！何秋，何秋，你冇事啊嘛？醒下啦，何秋！ 何秋系我啊，菲菲啊，你醒啦！我系菲菲啊，你认唔认得我啊？ 菲菲啊！你是菲菲。 嗯。 找我什么事啊？ 我来看你啊。今天阿成去找你，发现你晕了，所以就送你入医院了。你现在醒了，没事就好了。 我没事吗？其实我有什么事？其实我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 哦，知不知道不要紧。 不要紧。有人在我耳边又说话了。 我嚟噶，系我喺你耳边度讲嘢啊！ 你唔系啊，唔系啊，系男人声嚟噶。 系咩？咁佢讲咩啊？ 佢叫我要好好照顾你，仲叫我教你弹琵琶。 系啊，系啊，何秋啊，我真系好想跟你学弹琵琶，好唔好啊？ 唔得啊，我都唔识弹琵琶，我点教你啫？我唔识啊，我唔识。 你唔好吓我，何秋。 菲菲姐啊，呢度20,000系阿云哥托还俾你嘅， 唔使啦，你叫佢留起佢啦。而家佢喺外面一定要好多钱喺度傍身噶。 菲菲姐啊，你真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啊！云哥以前咁对你，做咗咁多对你唔住嘅嘢，难得你仲对佢咁好啊，菲菲姐。 阿成，过咗去嘅嘢，以前嘅嘢唔好再提啦。系咧，而家灵魂佢点啊？佢一切顺利吗？身体好吗？ 佢而家喺台北，有导演揾佢拍咗两部戏，票房都几好。听讲嚟紧仲有两部大制作添啊！ 咁咪好咯，佢唔细噶啦，揾到钱就要储起佢，唔好再喺出边嗰度搞搞震。 冇啦冇啦，文哥冇再赌啦，佢啊而家仲跟咗个师傅学佛啦，佢成个人唔同晒啦。 咁我就安乐啦。系咧，你有冇见过佢啊？ 我上个月尾去咗台北探佢，啲钱就系佢叫我还俾你嘅，佢叫你千祈唔好介意啊。我同文哥讲，菲菲姐你一定唔会介意噶。 佢仲有咩讲啊？ 佢话何秋身体唔好，如果菲菲姐你有时间去睇下何秋。菲菲姐啊，其实你同何秋算系点啊？ 点？阿成啊，你知唔知道何秋依家嘅情况越嚟越差？佢好似唔系好认得我。 你唔使担心啊，云哥咧叫我揾个人喺佢身边照顾佢啊。 咁你揾咗未啊？ 我揾咗啦，一个后生仔，佢啱啱上边落嚟，佢屋企以前都系搞音乐嘅，老实人嚟噶，应该可以帮到何秋噶。 你叫咩名字 啊？我姓宋啊，我叫宋子健啊，我咩都唔识噶，请师傅你多多指教啊。 师傅，边个系你师傅？ 系咁嘅，系成叔叔叫我跟师傅你学嘢噶，佢叫我俾心机啲跟你学，话将来 后生仔我咩都唔识，你叫我教你咩先得噶？你走啦，搵个第啲人。你唔好嘥自己时间，你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唔得噶，唔得噶。成叔叔仲同我讲咧，一定要留低跟你好好咁样学音乐。如果唔系咧，佢会唔理我噶。 咁惨啊！哦，咁你留低啦。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都好似收留过一个人啊，但系嗰个系边个咧？啊，我又谂唔起啊！而家真系， 师傅啊，你而家谂唔起唔紧要噶，迟啲一定会记得翻嗰个系边个嚟噶。啊，系啊，成叔叔仲话咧，迟啲你要教一个人学琵琶啊，你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咁你记得嘅话就好啦，我迟啲帮你安排时间教佢弹琵琶。 唔好。 啊，点解啊？ 我都唔记得点样弹啦，我完全唔记得。我记得一样嘢啫，一样嘢。 是咩啊，师傅？ 你跟我入嚟，跟我入嚟。 哦。 啊，后生仔，你讲多次你叫咩名字？ 宋子健啊，师傅。 宋子健，你听住，呢一间房你唔入得嚟，里面嘅嘢你更加唔可以搞，知唔知啊？ 哦，知道。 我俾个琵琶你睇下，你睇睇。 这个 属于咧民国时期嘅紫檀琵琶，音质哇好靓噶，我耐唔耐你会帮佢打蜡。你记住唔可以搞啊，知唔知啊？ 点解嘅，师傅？ 点解？因为呢个琵琶仲未揾到个可以同佢产生共鸣嘅知音人。 知音人？咁可以去边度揾啊？ 世间难寻啊！个琵琶好孤独，其他人冇办法弹到噶，因为嗰啲弦线会自己断噶。 有冇咁神奇啊？ 你唔好搞啊！你唔好搞啊！你搞先，琵琶我赶你走嘅，知唔知啊？ 知道，唔搞啊，师傅。 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兴奋，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 照花开傍柳，沉香五觅亭后，纵饮朝霞半日晖，风雨着不透。 一任宫墙摇瘦，台高冰泪难留，锦书送罢莫回首，暮雨睡可偷。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到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到海棠依旧。 啊！多谢晒大家，我灵魂能够得到最佳男主角，真系要多谢晒导演啦、编剧，仲有所有嘅观众。最后，我仲要多谢我一生中最重要嘅两位朋友，一位系菲菲小姐。我知我无论同你讲几多次对唔住，都系无补于事嘅。不过我应承你，我一定会好好做人。另外一位咧就系何秋。何秋你好吗？ 师傅师傅师傅，刚才那个影帝呢，凌云啊，他在那个什么电影颁奖礼上多谢你啊。师傅你好叻啊。 不知道说什么，人家大明星你不识我乱说。云哥，你今天做了影帝，我都替你开心。好安乐，我不用再担心你。总算放下心头大石。 阿健仔啊。 啊，系师傅， 系咪有人想话学琵琶啊？ 系啊， 咁你约个时间请佢上嚟咯。 哦，但系而家唔使啦。 点解啊？ 听讲佢好似话出面另外揾到个老师教佢学琵琶啦、啊。 除咗我之外，仲有老师识教琵琶咩？ 阿成啊，我下个星期同屋企人飞加拿大，有排先翻香港。 菲菲姐啊，我讲咗俾阿云哥知啦，你要移民加拿大。云哥话佢好想翻嚟同你见过面，不过佢又唔知道你想唔想啊。 阿成，你同佢讲，有缘一定会再见。 仲有啊，云哥话咧，年底应该可以还翻所有钱俾。 得啦，小事唔急。 菲菲姐，你保重啊。 嗯。 如果有机会，你会唔会去台北探下云哥啊？ 到时先算啦。 再见啊，菲菲。 哇，乜间房咁多垃圾嘅？唉，等我帮你执下啦。哇，做咩事成地都系信嘅？哇，仲要全部都系寄俾师傅嘅、啊。啊，师傅又会唔拆嚟睇嘅？阵间人哋啊，唔知你做咩事噶嘛？咦，呢封信拆开咗、啊。1984年3月，打开睇下写咗啲咩先。 何秋，我一个人在台北已经差不多3年了，我好挂住香港啊，好挂住你，你身体好啲吗？如果有机会， 我好想去香港找你，在你的那个露台和你望着天空聊天，或者是喝杯酒，讲个秘密给你知道。这两年我一直都好想学琵琶，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学不好。后来我学识了写书法，记得你讲过两句说话我都好喜欢的，我今天送回给你。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 师傅仔， 太太，你翻出嚟啦？ 你系咪话有封信系俾我噶？封信呢？ 呢度啊。 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转。 有。